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更录得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出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2点，升109点，成交金额是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7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跌系升咗7.8；美团158.3，升6.5；盈富基金19.86，升1.4；阿里巴巴85.1，跌9；京东集团207.2，跌8；创科实业99.3，跌3；友邦保险72.7，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77，瑞士法郎7.887，澳元是5.459，加元6.034，新西兰元4.952，欧元是8.27，每百日元对港元6.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8点。升51点，港金报1714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61美元，卖出18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有中坏车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一带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围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后少少透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竹园北村、象园楼、屯门友爱村、爱乐楼、屯门泽丰花园、泽安楼、东涌富东村、东部楼、荃湾象山村、翠山楼、天水围天恒村、恒贵楼、天水围天耀村、耀文楼、薄扶林裕仁大厦私座、元朗大堂路99号叠翠峰8座、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3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嗱，好奇怪，佢咧就分別咧晏晝好似食藥咁樣，晏晝食一劑，夜晚食一劑。 係啊，因為我覺得有唔同㗎。 有咩唔同咧？ 有㗎， 即 係 有瞓，有進步，同埋退步。 生理狀態，可能咧佢食完嘢咧，個人牛牛地咧就冇拉咁好。係啊，我唔知啊。 同埋因為由下晝去到夜晚咧，我會再做功課嘛，又再聽下啦。我想睇下有冇分別。 哦， 係啊。 不過係嘅，即係咧，就算你自己同一個人去唱咧，你係一路唱一路唱，你會發覺有啲人唔同，每一 take 都有啲唔同。 係啊， 我自己都試過。 係啊，因為你自己會喺裡面嗰度，你會演練嘅，你會覺得啊呢一個位嘅話，我係咪可以咁咧咁樣？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我估計啊嚇，我知我啊老師一收到嘢嘅時候咧，我就估計晏晝嗰時候應該會唱得比較差。相應嘅話咧，我 都 相信 我感覺 係，我會相信嘅就係你晏晝嘅話咧，應該嘅就係你覺得有信心啦，你咪錄咯。之後嘅話喺中間嗰段時間，我相信你係會苦練嘅。咁我就以為你會係夜晚黑嗰一劑會比較好啲啦。点解即系倒转咯？ 眼瞓可能眼瞓， 我好奇怪， 眼仔瞓， 你知唔知啊？ 我都唔知点解。 佢夜晚黑嗰段咧系有一大段系走音噶， 因为食得太饱。 但系好得人惊嘅就系佢无端端又入啱翻啊！好恐怖啊！你知唔知啊？ 好，咁我哋就密切留意即型嘅风骚唱不如啦。 正 雷暴警告有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97%啊。今日咧星期三，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同埋今日咧都会有黑。瓜婆 来了，仲有我哋嘅小朋友电台啊， 仲有 Dr. Eric。 Ace of Base 呢一对乐队吓，10:16，今日天气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都几大噶。揸车嘅朋友就小心啲啦吓，天雨路滑，翻工翻落嘅朋友更加要小心啦吓。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10:00到晏昼1:00，风骚爆人。讨论紧一啲嘅同生命有关嘅食物，咁不过个标题咧，其实有少少嗰啲叫做咩啊？作到大嘅系啦，有少少叫做。 点 咁你惊唔惊啊？你睇完之后，我睇完我唔惊，我咪系咯，佢都唔系吓你啦。 同埋我觉得我根本就 系 咁样样， 系啊，我根本就 系 个垃圾肚。 佢嘅问题，佢嘅标题咧就系十大。死得快食物，同埋十大養生嘅食物咁樣，啊唔係十大八大死得快食物啦咁當然聽完咧，你話哎呀好驚啊咁樣，係啦食得多唔好啫。咁不過就俾大家參考下。 好啊， 好啊，睇下我哋中咗幾多樣。 係啊， 係啦， 睇我到底死得快定長壽先。 我一定係死得快。 咩套 世界？ 八大對身體唔冇咁好啦嚇，即係唔好用個死得快嚟形容啦。第一就係豬潤嚇，佢一千斤嘅豬潤含膽固醇高達400毫克以上，如果經常食，攝入過多膽固醇就会动脉硬化。 哇！ 但系猪润你好难日日食嘅， 唔会啦， 耐唔耐揾食炒啊？猪润 好耐唔耐， 真系好耐唔耐系咪？ 一个月一两次 嘅 啫。 一个月啦，真系一两次。 系啊， 我根本都冇添。 你唔中意食猪润？ 唔系，因为呢一样嘢嗱，喺咩场合出现咧？一系猪润面，一系猪润粥，咁你专登要去呢啲铺头买噶嘛？咁我自己有一款。通常食开嘅面咧就叫做云吞面，系啦，我食到好闷啦，我先会再改下食其他嘢。 哦，即系你唔会专登去某个地方嘅嗰一间嘢嗰度就系食佢个猪润面咁样嘅。 我去食过一次啫，你讲嗰间我食过一次。 系啊， 咁耐 你讲嗰间我好想去， 深水埗嗰间 我未去过啊， 你要去啊， 我呢个系我即系必去食嘅。铺头之一 系啊，因为我听人哋讲，佢哋就话哇，嗰间猪润面嘅话真系非常之好味。我一路都系谂嘅就切猪润面啫嘛，仲要佢哋讲就系、是、话你系要趁佢哋嗰个嘅就系即食面，即系你唔可以话叫佢嗰个猪润面咧就 系 趁 米粉、 啊、另外嗰啲米粉，我真系试过。真係原來嘅就係唔係用佢個即食面，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嚟 嘅。佢 嘅 即食面係都係某啲牌子。 普通嘅即食面，即係我哋食嗰啲餐蛋面嘅即食面。咁 咁 就趁佢嗰個豬潤咧就好好味。點解會咁好味呢？因為佢豬潤咧有好濃嘅酒味。 哇！ 佢一嚟劈咗你嘅豬潤嗰種腥味之外，其實佢有啲酒味嘅，會令到你咧就吊起成個豬潤嘅嗰種感覺，又會唔會太膩咯？ 重唔重姜絲啊？ 好好味，重姜絲。 哇！一流啊！必須要去啊！ 一定要去， 都系我喜欢嘅食物。 我初初嗰时候听人哋讲，我觉得有咩咁巴闭啫，咁样咯。点解即食完之后嘅话，你系会翻寻味？ 真系话巴闭巴闭。 系啊，我有时就会专登去，我净系食个碗猪润面就走啦。 讲到我都好似好想食， 我好想去啊！ 我系咁嘅人嚟噶，即系我系会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做一个孤独嘅美食家，自己一个人入去食嗰样嘢。 嗱，猪润咧，我觉得咧，我嘅迷思就系咧，去呢啲铺头食真系好好味。你去街市买一嚿好新鲜嘅， 自己喺屋企整。 叫佢切埋啊，幫我，因為我覺得我唔按啲文理切咧，唔得嘅。佢切埋，我自己跟聽佢話點樣煮啦，都整唔得。 係啊，整唔到嘅，整唔到嘅。佢哋應該係有啲嘢嘅， 爭少少巧妙啊。 我覺得佢哋好似係啦，冇錯，一可能有啲粉揦下佢啊，或者擺耐少少啊，咁樣嘅。我喺屋企自己都係處理唔到嘅。 繼續食啊，雖然咧佢就話對身體麻麻地好，不過唔緊要嚇。 但係我哋不停咁討論啊。 係，梗係啦。 第二樣嘢，炸油條，即係油炸鬼啦。 系、哎、好味啊！ 系啦，亦都 我仲食炸啦， 系咪先 ？Me too 啊！哇，你真系，我唔可以同你去食嘢。 我都系咁，我一定拣嘢食。系啊，炸两只不知。 油条啊，牛脷酥啊，煎堆三样嘢咧，喺嗰啲铺头真系，我觉得三样嘢都几好食。 我净系食油炸鬼啫。 系啊， 煎堆啊，牛脷酥， 我都唔食。 哦， 系啊，系啊， 我嗰啲俾阿大佬食啦， 咁好咯， 唔使争。 嗰条油炸鬼咧，我中意咧搣开两条，一条就咁食，佢俾我 一条就浸咗。哇， 都系嘅，都系嘅， 好味到不得了。 第三样烤肉啊，喺你喺 BBQ 嘅时候咧，咁就会有好多产生嗰啲诱发癌嘅因子啊。 知道噶啦，呢个系啊。其实如果你咁，韩国烧烤都好好味，我真系好中意食个嗬。因为衰就衰在嘅就系你整完之后，佢有一碟嘢俾你，就系有盐啦，同埋嘅就系香油。嚇！嗰碟嘢係會令到你係不停咁食，不停咁食，不停咁食嘅。係啊，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味。再加上佢嗰啲咩紫蘇葉包住塞落個口度，你有冇試過？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我去食韓國燒烤啦，有一個阿豬媽咧，哇！見到我哋真係食咧，即係佢就完全係忍唔住，佢走埋同我哋講，佢就話：你知唔知燒烤係唔係咁食噶？我哋就係整完之後啦。點咗佢個誒嗰個嗰碟嗰啲醬嘅話，我哋就咁食。跟住佢唔係，你應該係要咧就係拎佢嗰啲韓國嘅生菜，跟住咧就係要點咗之後要包住佢，跟住咧就塞落你個口嗰度，所以就塞落我哋個口嗰度。跟住係咪爭好遠？ 好遠啊！真係有啲阿豬媽智慧咧，必須要睇。 佢係嗰間餐廳㗎。 佢係嗰間餐廳佢做嘢㗎。佢見我哋唔識食，你知唔知佢個樣啊？仲有中間仲要塞一粒大蒜。 塞一粒大蒜，嗰嚿肉喺嗰个生菜里面，跟住塞落你个口嗰度，少少酱，跟住你就哇争好远啊！嗰个味。 大蒜嘅作用系乜嘢啊？ 野味，成件事就香香喷喷咯。 真系要呢啲真系要人哋教先识，否则 真 系唔识。真 系好记得，系啊。 好啦，个烤肉咧同样地都系啦，不过又系好食噶。我哋好似咧反其道而行吓。 系啊。 第四咧就系皮蛋啦。 哇，好味！ 呢个我唔食。 皮蛋瘦肉粥， 直情唔食啊！ 因为我觉得唔健康，呢、這个我真系觉得佢唔健康，腌过啊，个人意思。 我纯粹就纯粹口味方面啫，有食但系唔系话超中意食。但系我觉得都 OK 好食噶，菠菜 好食啊， 系啦。佢系虽然营养丰富，但系因为含有草酸。食物中宝贵嘅元素咧，呢一个锌同钙嘅结合，因此咧被排出体外，引起人体嘅钙嘅缺乏咁。 哦，吓咁，但系其实唔系话菠菜都好好， 我觉得 OK 啊， 我觉得 OK 啊，系啊， 铁质啊嗰啲嘢咁样。 第六滚汤一流啊，你有冇试过？ 介 绍 过， 其实菜滚汤好多都正。 哎呀， 你最中意乜嘢？我最中意芥菜滚汤，加啲 芥菜又好味，芥菜又好味，苦苦地，我就 系 中意。 尤其是十月芥菜。好，下一位。 第六，大家都知啦，呢样嘢一定唔可以攞太多嘅吓，就系味精。 我完全唔食，尽量 唔食。 我食嘅，唔食。 其实你唔食啫，你出街食嘢一定有。 我知啊，咁啊冇办法咯。 我屋企我都会，我味精我未必会，但系我就会有时都会有嗰啲汤包搵嚟系放汤，其实都系嗰啲嘢嚟嘅。 做上汤 系啊，冇错。 味吓，第七叶菜。 腌粥尽量唔食， 非常中意， 又系中意食。 有时我因为姐姐喺屋企就会煲一个白粥，跟住就会食啲咁嘅腌菜，冇错，系唔同类型，可能啲腌萝卜啊，系啊，嗰啲咁嘅嘢咯。 第八咧，就算你想搵嚟食咧，其实而家都唔系周围有噶啦，就臭豆腐啦。 有，有 臭豆腐， 系 我唔食噶， 旺角嗰啲地方， 系啦，嗰啲一定有， 系啊，一定有噶。 我 连埋煎酿三宝一齐卖嘅， 系嘛？ 嗯。 我以年计啊，未食好啦，咁啊讲十大长寿食物啦。 所以我话应该三个里面我最短命咯。 唔系喎， 全部都 长寿食物，你有冇食啊？如果你有样样嘢有食咧， 巴伦时翻， 巴伦 真系呢个巴伦时。 第一苹果， 苹果 我好中意食，但系我唔系日日食噶啦。 我唔算好中意食，但系我觉得佢方便。有时你买嗰度咧，话佢摆得耐少少，佢冇咁易烂啊嘛， 冇咁易烂， 好过香蕉啊。 苹果 香蕉有时 一吸咗就 苹果同橙都系摆得嘅， 摆得耐啊嘛可以。 第二 fish 鱼啦， 非常极之 食啦， 无敌中意，唔好同我争。 Number one 系第三，头先你讲过嘅，知唔知系咩啊？大蒜啊， 大蒜 yes， 大蒜 yes， 呢个知嘅吓。第四草莓。 草莓我麻麻地，我講過噶啦， 係冇錯， 中意啊，好貴。 我唔中意係因為我覺得香港買嘅草莓係唔好食嘅，對唔住嚇，即係邊度買嘅都唔好食嘅。但係我試過有一次嘅就喺韓國嗰度買咧，好平，我仲以為就嚇係咪真係得㗎？我諗啊，大約係好似圍起港紙20蚊到啦， 哇！ 成盒都 香港唔得， 好 香港一定唔得。 係啊，跟住我就 香港俾兩粒你就算啦。 喺嗰度留咁耐，我就每一日都食兩包草莓。 哇！你回本啊！ 但你翻嚟咪更加失望咯。 所以我咪唔买咯， 预咗啦， 系啊， 冇所谓啦， 贵啊，但系贵唔紧要，唔好食啊嘛， 系呢个重点， 系 重点。 第五萝卜， 哇，好食啊， 萝卜 超中意， 煲汤、 煲汤啊、滚汤啊， 萝卜真系乜都得噶， 冇错。 头先你讲咗啦，就系香蕉，香蕉系 咁中意， 虽然难得快，但系买翻嚟你趁佢未坏，快啲食咯。 我又觉得健康， 所以我通常我而家唔买太多咯，即 系 可能一箱 四 只 啊，系四五只， 系啊系啊。但系可以教大家一样嘢噶，如果咧你嗰啲香蕉已经出晒梅花点啦，你冇用嘅话咧，你成日搵嚟咧，凹面啦，敷面啦， 系 系啊 ，Yoyo 同我哋教过噶啦，系啊，其实系几好噶， 试下先， 即系你，因为你烂噶啦嘛，你烂嘅话，你嗰个口感系好难食嘅，横掂你一抌 啦， 甚至乎你有冇试过就有啲人啲脚踭咧会烂嘅， 嗰啲位 系啦，甩皮啊，又或者佢就系有啲 扭扭旧旧嘢啦， 总之佢就系脚踭啦，脚踭好干啊，应该咁样讲，你又系可以用呢一个嘅香蕉揼烂佢，跟住咧你就过去敷完之后嘅咧，敷一轮你就会开始好噶啦。 好嘅，好，第七就系绿茶啦， 好饮啊，日本绿茶、原味茶， 系啊。 第八就系大豆。中唔中意食啊？ 豆我中意食， 大豆系咪即系包括埋 豆 腐啊？ 豆腐啊， 豆类 啊， 豆类啊，系啊， 哇，好好食啊！大豆芽菜又 好 味， 豆腐 又系， 系啊， 豆腐就咁食都食过。 豆腐嘅基本上，你有冇试过咧？就系买过日本嘅原不碎啊？ 未听过，哦、 即系好似类似 系咪整喺啲饼上面嗰啲啊？啲风吹嚟，佢会自己喐噶。 叫做圆不碎咯， 系啊， 好食噶， 一模一样噶。你只需要买一嚿呢啲咁样嘅山水嘅豆腐系可以生食噶吓，跟住咧你就抌啲圆不碎上去，整少少嗰啲日本酱油。 圆不碎叫咩名啊？ 超好味，我唔知叫咩名。 我知你讲咩啊？ 可唔可以话俾我？ 佢啲日本烧饼上边嗰啲喐啊喐下嗰啲啊嘛，我有时 即系挛嗰啲啊， 冇错， 嗰啲好食啊。 你咪 圆 不碎咯。 啊，系，你咁 讲 系啦。 佢 好似有生命咁噶， 拎 住喺度喐下喐下， 啡色噶嘛， 系啊。 系啊，就喺豆腐上面嘅。 佢叫咩名啊？ 唔识， 冇人知叫咩名。 有人知嘅，一定有人知嘅。 啊，圆不碎你又几贴切喎呢个名。 圆不碎系好好食噶，你审我啲豆腐多， 系 啊， 好薄， 系 啦。都有两个牛奶同埋辣椒， 好食啦。 除咗牛奶我少饮之外，辣椒我最好中意食。 辣椒我唔食。 嗯。 但系你有冇试过就去有某啲嘅地方咧？盛产好饮嘅牛奶，你会喺嗰度会你会饮噶？ 有啊，会啊。 去北海道， 梗系饮啦， 好， 佢好香噶， 系啊。猫喺度饮添啊！ 点解猫喺度饮？ 特别好饮噶， 我搏命饮咯。 猫喺度饮得多啲嘅咩？ 都系多啲 嘅。起身惊头晕啊嘛！ 可以嘅，直情啜添啊！喺个奶瓶嗰度， 奶瓶啫。 系啊，奶瓶嗰度。 有冇试过直接一只牛奶饮？ 我真系想试下。 我试过一次， 系咪？ 真系试过。 系啊， 啜嗰只牛奶。 唔係淨唔啜啦，係嗰、那個牧童咧，即係嗰個牧場嗰人玩我啊！對當住啲遊客叫一個人出嚟咧，跟住你想唔想飲新鮮牛奶咧？咁、 哎、 樣 呢啲嘢真唔好做、啊。 咁跟住咧，佢、 啊、 就 消毒啊！我覺得 係啊，就好似揸住水喉咁一撳咧，射入我口。 係啊， 咁咯、 啊。有冇揈落你周身係曬？ 咁又冇，咁又冇玩得咁癲嘢，純粹生命中啲嘅體驗啫。 好唔好食啊？ 都幾香噶， 好唔好飲啊？ 都幾香噶，你要得閒嚟試下啦嚇。好，十點半。 點解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行政會議批准的士落期加價3元，每次跳標亦會相應加價，7月17日生效。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林志遠說，今次加幅不算很多，但對小市民來說，觀感上的確有些難受。相信今次加價對於一向會搭的士的市民來說，落期加幾元並非大影響，但如果外圍因素導致本港經濟下滑，可能會令市民搭的士的意欲下降。林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时内地和外国很多大城市的士司机都会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等候应召，节省燃料消耗，但是香港在这方面的科技应用比较落后，仍有很多的士是在路上行驶兜客，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引入或者鼓励的士业界运用相关科技。粉岭加福村福泰楼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大约1090人接受检测，发现11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6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另外，加福村福乐楼亦完成围封强检行动，有大约1700人接受检测，发现2宗阳性检测个案同3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02宗新冠本土病例，同埋154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新增7宗死亡病例，全部属于喺上海嘅本土病例。新增本土病例中，上海228宗，北京24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中，上海1259宗，河南67宗，辽宁60宗。内地累计22万多宗确诊，5198名患者不治，超过207000多人康复出院。斯里兰卡局势持续动荡，部分商贸团体要求尽快组成新政府，确保稳定。 部分人冇理会宵禁，示威要求总统拉贾帕克萨下台。有报道指出，国防部官员已经下令保安部队对酿成死伤和财物损失的示威者开枪，阻止暴乱蔓延。大批政府支持者日前在首都科伦坡和反政府示威者冲突，多名官员和国会议员的住所被放火，连串事件导致八人死亡，包括一名国会议员，数以百计的人受伤，当局延长宵禁，总理马恩达亦已经辞职。斯里兰卡经济濒临破产，要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讨债务重组，多种物资包括主食用燃料和药物严重短缺，近月觸發不滿。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已經發出通知，提醒當地中國公民加強安全防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十二点。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66点，升232点，成交金额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5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6升9.8，腾讯控股353.4升12.2，阿里巴巴85.95跌5仙，盈富基金19.98升2.6，京东集团208.6升6毫，快手62.2升，快手系62.3升3.8，友邦保险72.65跌6.5，恒生中国企业68.58升1.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0.38，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1，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26249點，升82點。港金报17140元，跌咗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7美元，卖出183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咧，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洪天路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的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洪天路对出。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着利安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逸园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啦。 咪 嘛 咪， 做咩啫？瞓嬲冇啊？放过我啦，我想瞓觉啊！ 仲数绵羊数天光，唔兴噶啦！打开电视睇甜睡 B B 瞓冧啲啦。节目请嚟心理医生、中医师，仲有健身教练，同你多角度分享，教你点样可以瞓个好觉。 五月13号星期五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甜睡 B B 瞓冧啲。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学校里面呢，有哪个地方呢你觉得去到呢最放松最舒服的？ 对我来讲会是音乐室。 为什么呢？ 我自己个人就比较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听人家弹琴，听下人家玩下乐器，这样都挺舒服。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女朋友如果做这些事情，男朋友就很贴心很 sweet 啊，这样。令我想起呢，首先我问你们，你会不会相信或者觉得呢，不同地方不同的地区啦，国家又好什么都好啦，的女仔呢，他们会做的事情帮男朋友做的事情是有些不同的。你会不会相信、 啊、相信。 因为呢我们讲开咁有个朋友仔啦，识了一个讲不讲人家个边个好咧？嗬， 佢都唔知你。首先唔知你嘅朋友系边个， 就 系 知个女仔越南嘅女仔。咁咧就话啊，嗰个女仔咧平时会帮嗰个男朋友剪脚甲。咁我就谂啊，其实好说 听。系嗰个女仔啫，系嘛？ 嗰个女仔会帮男朋友剪脚。 我明啊，即系其实唔系因为佢来自越南，而系嗰个女仔咋？ 嗰个女仔嗱，但系与此同时，我就谂啊，其实会唔会？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女仔会愿意多一点呢，这样。我刚才不是说有些地方她会做很多我们身边未必会做的。你 们有没有试过？ 我没有，从来都没 有。 剪脚趾甲。 是啊。又或者她跟你做的事是有些分别。 嗯。因为我觉得这一样东西很私人的。就是我也不就是这么说，我也不惯要人家帮你。 是啦，就是很私人的东西。是的。 我觉得去到这些应该是不能自理的时候，你才会要人帮你大家 做。是的。话是话。我知道啊。 剪脚趾甲。 但是我绝对有需要的。 你是剪不到的。 他屈不到嘛。 我这样顶住。 那你怎么 样？ 那你怎 么样？ 我讲过啦，我攞个电话照影住佢啊，睇住个 mon 剪啊。 O K， 得知。 好似人哋做手术咁啊。 你真系要减肚腩 啊？ 你个肚腩爆咗粒瘤啦。 系啊系。 佢当佢头先示范剪，佢示范剪呢个脚就扑咁就甩啦。佢再剪多两下就扑扑咁噶啦。 系睇唔到噶。 哦。 即系呢 个。咁我想问你有冇冲凉噶？ 有。 O K。又喺电筒照住系嘛？ 系啊，如果有人剪脚趾甲，所以我好中意收脚噶。我试过一两次，因为佢批埋皮啊，我觉得好舒服，又捻埋脚，超中意。 OK， 系啦，咁啊，唔知关唔关乎，即系可能每个地方佢觉得有啲嘢咧系女仔可以帮男仔做嘅。 我反而会觉得嘅就系唔同类型嘅，我就只可以代表嘅就系女士们啦吓。男仔即系话唔同来自唔同地方嘅男仔嘅话，佢哋会会唔会浪漫蒂克啲啊？或者佢會對你温柔啲啊， 體貼啲， 或者係未必佢一定係貼心，又或者佢就係佢可能會比較計較啲啊，咁咯， 嗯， 係啊， 嗯 ，OK， 我就只可以咁樣講，就至於佢會唔會幫我做啲嘢啊， 都算叫做是啦，是不 是？嗯，是啊，是啊，都算是。 即是我试过，我举个例子， 啊， 在外国认识过有一个是外国的男朋友，他会跟你计较一点，因为他是比较个人主义一啲，佢，哦，就会觉得我唔系下下要请你食嘢噶， 即系摊分翻嗰啲咁。 系，嗯，啊，当然佢唔会即系一个毫子一个 P 嗰啲同你乜嘢，大约嘅话佢会同你摊分翻，又或者你叫佢帮你买嘢，佢真系收翻你钱。 你个心系， 但系你香港，我觉得好 OK 的。你 OK 嘅， 我好 OK 的。的，嗯， 但系喺收翻你钱嗰个阶段系拍拖未嘅？ 拍拖噶啦， 哦 okay， 因为你叫我帮你买嘛，咁样做我就会收，佢会收翻我钱咯，因为嗰样嘢系你噶嘛，唔系我送俾你噶嘛，但唔代表佢唔送嘢俾你， 嗯， 但系嘅就系佢每一样嘢会同你计得好清楚， 一还一，二还二吓， 系啦， 咁样呢个文章就问啦，女仔会做啲乜嘢，男仔会觉得窝心咧，咁就有第一样嘢就系帮佢做一啲佢唔想做嘅，例如洗碗啊， 咁鬼唔知 扫地啊，接衫啊，系 咯， 系啊，咁样 接衫好多啦，系啦，洗碗 OK 嘅。即系如果佢帮你洗碗，或者我觉得 OK， 大家分担下。 但系初初拍拖佢一定会做呢啲嘢噶。 初初拍拖， 你谂下， 啊， 你谂下系唔系？突然之间可能嘅就系你喺屋企嗰度好污糟嘅，嗰个衣柜翻到嚟佢执咗啊， 系啊， 一定会做呢啲嘢。 接到啲衫咧一沓沓咁啊，又睇到 系 啊， 呢个同太阳。夜晚會降低，日頭會升起一樣，遲早會發生嘅。 唔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會做呢啲嘢，你希望對方開心 初頭 嘛。 啊，往後，除非你所有碗都用曬啦，否則都冇人願意去掹只碗出嚟洗， 啊。有幾個嚇，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咧，食到即係最中意嘅食物咧，佢一永遠將最後嗰一嚿或者嗰啲咧留翻俾你嘅。譬如買咗一包大家都中意食嘅嘢，咁， 嗯， 最後嗰小份咧，佢會俾埋你啦咁嘅樣嘅。 哦，即係留。俾你食啊！ 系嘢食我就会分嘅，我唔会自己自私食嘅。 我都会，即系譬如可能我就咁一格，喂，剩翻一嚿啫，我都会俾佢啦。 系啊，就系呢一样嘢。 如果佢中意食， 系啦。咁啊，每次出去玩咧，即系自己出去出街或者出去玩咧。好有時都會帶翻啲喺街買嘅小禮物，或者買咗啲嘢翻嚟俾佢。依個先經過間鋪頭，呢一樣嘢你中意食我買俾你。 我好中意呢啲嘅，我覺得好窩心。嗯，即使話佢無時無刻都想起 你，係啊，但有啲女仔又覺得好煩嘅啦，唔好再買呢啲嘢啊。 係咩？ 有啊，我識得有啲女士啊，係啊，佢唔係好中意嗰啲叮叮噹噹嘅， 嗯， 即係佢覺得左訂買嚟，我最終又劈嘅。 係 啊， 真係有會啊。 嗯， 你有冇遇過啊？ 我梗係預最近先遇過啦。 嚇，你做緊呢啲咁嘅事？ 你買咗啲乜嘢啊？ 我買咗啲咩？又唔可以講啦。 咦，我好似知啊，因为你好似摆上 Facebook。 啊，我都知啦。 系啊， 冇 错。 系啊。 但呢样嘢如果我收到咧，我会好开心。 我都系咁话。 我讲真噶。 冇错，就算我唔中意，我都会话俾你听，我会好多谢。 系啊，珍而重之。 冇错，因为你费心机噶嘛。 去街我就会带啦。 系啦，唔系嗰样嘢我中唔中意，而系你嘅心意，我一定要收到。 咦，你又睇 Facebook 嘅咩？ 你咩都摆上去噶。 你周围唱啊嘛，你卖咗广。广告啊，你唔知 道。我唔摆嘢啫，但系我睇嘢嘛。 系啊，系啊， 不过唔喺呢度讲啦。 唔系你专程做嘅嘢， 你已经摆晒出嚟啦。 我觉得专程做嘅嘢系非常好啊，好啊，你就咁样去买，系咪先？ 有时我觉得好简单。我今朝早其实我好窝心嘅，就系今朝早我一起身就见到我张长嘅餐台上面嘅就系有一个我好中意食嘅，唔系一个好中意食嘅啊朱古力蛋糕，系， 哦， 因为上次佢买俾我食嘅，我话好好食，跟住今日又出现咗。 哇，真系 呢啲咪舒服。 就是窝心啦， 窝心窝心， 咩都唔使讲啦，佢净系摆喺度，你一定见到。 嗯， 另外咧就会留意身边嗰个人吓，就嚟用完嘅嘢，例如话男仔就系剃须刀啊，或者系。总之佢需要嘅嘢啦，帮 refill 系啦，咦买咗啦，咁你唔使再张罗啦，或者唔会用到，诶冇啦，咁点算咧？唔会系啦，即系佢留心你用紧嘅嘢，几时用完嘅咧？ 即系都系嗰样嘢啦，吓，即系佢留心你每一步。 嗯，冇错啦， 冇错。 咁有阵时咧，即系虽然可能结婚耐咗啦，或者对耐咗咧，咁但系有阵时咧，佢会专登为你嘅啲约会化靓妆，着一件靓裙咁样样。 哇，呢啲梗系好啦， 尊重 大家开心 系啦，咁咯。大家氹下大家啦，我相信呢一样嘢咧会令到爱情。 你头先讲嗰啲嘢都唔系好难做啫， 但系有啲人就系唔做咯。 吓，咁都唔做？ 吓，你识啲咁嘅朋友嘅咩？我冇喎。 我谂啫， 疏远佢啦。 我咁谂啫。 绝交， 再绝啲都可以啊！ 首先多谢咧，即系哇，超过100个人咧 send message 俾我啊，全部都系木鱼丝、木鱼丝、木鱼碎、木鱼碎、木鱼碎、木鱼碎、木鱼碎， 哇，呢三个字系咪 吓死我？点解睇我啲信息箱爆咗嘅？ 几乎咧就喺 Google 嗰度咧， 一万人 send 过嚟话 系啊， 系啊，我要你 好好温馨， 我要搵只手系咁 scan scan scan scan scan 上落上落上落上落，全部都系木鱼碎、木鱼碎、木鱼碎、木鱼碎咁样。 都要多谢埋嘅就系啦，系啦，仲有就系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嘅阿 Yoyo， 其实佢第一时间话我听木鱼碎啊。 仅此致谢， 系啊， 名单太多不能尽录，我就唔会逐个多谢啊。 系。 网上情缘，有人话每个男人嘅心里边总有一个小小嘅房间，住咗佢第一个最爱嘅人。虽然已经分开咗啦，但系无论经历几多嘅年月。这个人的地位是不会有人取代到。每当他空虚的时候，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个人又会再见面。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日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现已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

同埋供应本地冒牌货品活动。行动中检获大约80,000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电话配件、太阳眼镜同时尚配饰，估计市值超过2200万。行动中5人被捕。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更录得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71点，升233点，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3点，升2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2升9.4，腾讯控股352.4升11.2，阿里巴巴85.75跌2.5，盈富基金19.98升2.6，京东集团208.4升4毫，快手62.3升3.8。恒生中国企业68.62升1.26，友邦保险72.85跌4.5，比亚迪股份229.8升14.8，创科实业100.5升咗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38，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1，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54，欧元对美元系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9点，升82点。港金报17,140元，跌咗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51美元，卖出183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油麻地嘅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挤塞；去加士居道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噶，排到窝打路道，近住何文田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还是慢车，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大窝口村富安楼、长沙环李郑屋村礼让楼、土瓜环伟恒昌新村恒景阁 H 座、大围秦石村石辉楼、九龙城启朗苑启日阁、

都有以下的安排，就聽住啦。如果你是受訪的住客的話，就要完成接種兩劑的新冠疫苗，或者是獲得醫生豁免接種這個新冠疫苗的。如果是訪客的話，當然打齊兩針，還有探訪之前的話，就要在院舍之內進行這個快速的測試之後呈陰性的結果。如果是這個訪客又或者就是受訪住客任何一方獲得這個醫生豁免的接種這個新冠疫苗都可以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留意了。5月13号开始的话，就可以有限度地探访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了。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近年越来越多社福或青年机构提倡在学校和社区设立解忧空间，照顾学童的精神和情绪健康。在构筑不一样的学习环境时候，究竟学童需要一个怎样的空间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呢？他们又会怎样设置这个空间呢？ 咦，小明，你发生什么事啊？你的样子好像很不开心啊。 多谢你哋关心，其实我最近真系有啲烦恼。 两位同学，就嚟够钟上堂啦噃，做乜仲喺度唔入课室嘅 ？Michael 老师，小明同学话佢有啲烦恼，我睇下有咩帮到佢啊。 哦，系啊，小明同学发生咩事啊？讲俾我哋听啊，我哋一定会帮你噶。 你哋真系好啊！事情系咁嘅，爸爸妈妈话我最近成日打机，搞到成绩退步咗。 我知啦。他们决定收了你部游戏机，等你专心做功课和温书嘛。 是啊，他们只是批准我星期六的下午玩一阵子。 小明，你就算好了，我爹地妈咪安排我星期六去练琴啊，我只是得星期日有得玩咋。 Michael 老师，我们真的很烦恼啊，可不可以帮下我们啊？ 嗯，当然可以啦。嗱，而家乖乖地先上堂，一阵间小息时间，你哋学校新设嗰间休息室揾我一齐倾下偈啦，好冇？ 好啊。哇，我第一次入嚟咋，真系好靓，好舒服、啊。 老师啊，呢度真系令人好轻松啊。 系啊，因为呢个休息室叫解忧空间。是俾我嚟呢度咧放松心情，忘记烦恼噶。因为人无论几多岁，无论男仔女仔，对每件事都会有自己嘅想法，有时生活都会唔开心噶。嗱，小明，我知道你有啲人唔开心，不如先分享一下。嗱，如果你哋唔开心嘅时候，我就问咗阿芳芳先。芳芳啊，你有咩方法可以令自己开心啲啊？ 我会翻入间房，揽住张被大嗌咯。嗌完之后，我就会觉得轻松啲啦。 阿小明呢？ 我就话应该食薯片、雪糕、朱古力，食晒零食就令人开心。 哇，食晒啊！ 吓，食咁多零食会肚痛，同埋变咗肥肥仔、啊。妈咪实唔俾啦。 冇错啦，零食咧系唔系唔可以唔食，不过适可而止，食得太多就唔好啦。当然啦，食零食系其中一个方法，不过最关键嘅系要正面咁解决咗个问题佢。 其实上次是因为捉棋输了所以不开心，不过后来我经常练习，棋艺已经进步了很多了，我和表哥表姐玩都玩得很开心了。 没错啦，那就对了，对症下药解决了个问题才是最好的方法。是啦，小明同学，轮到你讲，你有些什么不开心了，等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老师，其实来到解忧空间呢度听到啲音乐，我好中意呢啲音乐，我觉得冇头先咁开心啦。 嗯，咁就好啦。嗱，如果听音乐可以令你松弛咧，小明同学啊，你平时可以听多啲令你松弛你中意嘅音乐，知唔知啊？ 系啊，其实每当我打机打到好紧张，只手就会系咁出汗，好唔舒服。原来听音乐唔单止只手唔出汗，仲可以变得轻松咗。咁我以后打少啲机，听多啲音乐先。 老师。这个解忧空间真的帮到小明解除烦恼啊，好犀利啊！ 学校的解忧空间其实提供环境，俾遇到烦恼不开心的同学可以静落嚟，又或者同你学校社工啊、老师啊倾下偈啊咁，目的就是听下同学的心声，帮你哋解决问题。 所以是随时欢迎你入嚟噶噃。 Michael 老师，如果我的烦恼是你俾太多功课我做，我唔够时间睇电视，咁点算啊？ 唔够时间睇电视啊？咁我就会建议你做功课嘅时候专心啲，自然咧就会快啲做完功课，咁咪可以睇电视啦。 吓、啊！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我是世上一种超能力给人，哈哈，我一定会送给我自己啊！我想自己可以飞，如果有这样的超能力，我就一定可以啦！我拖着人家一分钟飞上天空，即是例如我飞上天空拖着一个人，然之后我拖着一分钟之后，那个人都会有这种超能力的。 作为妈妈咧，听到佢嘅话我最香咧，我都觉得系嘅。原来妈妈嘅气味咧，会令到小朋友咧瞓得好啲。不过我最开心咧，系咧佢咧讲佢中意，如果有一种魔法，佢有一种超能力嘅话，佢而家咧大个咗嘅超能力，原来系可以同人分享，因为佢想将嗰个超能力拖完手之后，就可以令到另外一个人都有超能力。我觉得呢样嘢令我觉得佢。好似长大咗，有啲觉得佢知道原来要同人分享嘅重要，跟住好想同佢讲，我都觉得佢好香噶。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嘅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嘅声音有机会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噶。 冇错啦，咁听紧呢个儿童电台啦，咁大家咧可能就谂紧啊，点样参与咧？头先所讲咁啦，其实咧就系俾啲问题大家，咁要听完个问题之后，你觉得啊，我知道点答，或者我有我嘅谂法，咁咧你就可以将佢录低，然后咧就 send 俾我哋嘅。今个礼拜嘅两个问题就系、是、第一，你最中意屋企边个咧，同埋点解咧？第二就系、是、如果你有一种超能力，你又想啲乜嘢嘅超能力系送俾自己啊，定系送俾屋企人咧？咁啊，快啲录咗之后就 send 俾我哋，咁之后就喺节目里边听到你。把声噶啦， 风骚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今日同两个同学仔倾下偈嘅，介绍我哋今日同我哋倾偈嘅有思焕啦 ，Hello 思焕 ，Hello， 仲有卓亨嘅 ，Hello。 系啦，两个同学仔咧，今年都系十二岁嘅，咁最好啦，有男仔有女仔嘅意见，又系有时大人都会啦，可能翻下工啊，日常生活之中有时咧有啲郁结啊，有少少唔开心啊，情绪低落，总会有，个个都会有吓。同学仔会唔会试过啊？学校里边咧会唔会有时突然之间有啲嘢令到你，今日咧好似有少少唔开心喎？不如卓亨讲先啦。 有啊，就系、是、上识堂嗰时，老师咧俾我哋开电子书，然后自己睇 YouTube。 被 老师发现 了 要收 iPad 那时候，被老师收了 iPad 是不是？其实平时是不是不可以带 iPad 的，或者带了不想开的？ 可以的，就是要在老师说可以用先用的。 那就留意住了，有时候那费事再有这些事发生了。那呢，思焕呢，会不会有时候学校撞到什么、令到你少少不开心的事？ 我都有试过啦，咁有阵时就系同学之间开玩笑，但系有阵时同学讲嘅嘢就会令到自己感觉到好唔舒服啊，咁样。 咁你会点样啊？你会唔会话喂呢啲唔好攞嚟讲笑啦？我唔系好中意啊，会唔会咁啊？你会唔会直接话俾佢听？ 会啊会啊，我会同翻佢讲，其实咁样我系唔系好舒服嘅，然后就可能会出去冷静下咁样。 咁啊调翻转咯噃，嗱，阿卓亨同埋阿思焕就有时咧开玩笑又难免嘅，朋友之间，不过都要谂下咧，你嗰个玩笑会唔会过咗笼咧？会唔会令到对方唔开心咧？咁有时都要调翻转，知唔知啊？咁啊，想问下两个同学仔啦，学校里边咧嗱好大啊吓，各个部门都有，有边个地方咧？你觉得去到咧最放松、最舒服噶？啊，不如思焕讲先啦，今次。 可能会系。对我来讲会是音乐室咁样、啊。 音乐室是啦。 因为 点解 我自己个人就比较喜欢音乐啦，然后喜欢听人哋弹琴啊，然后 听下人哋玩下乐器咁样都几舒服嘅。 可唔可以介绍你个音乐室啊？譬如举个例，你系咪自己随时，譬如唔开心咁样闷咁可以入去弹下琴啊、唱下歌，系咪可以咁？定系要 book 噶？点问老师噶？ 有阵时会有老师喺入面，然后可能会有啲合唱团啊，或者嗰啲音乐嘅嗰啲玩音乐嘅嗰啲团体，然后会喺入面。 阿思媛好中意唱歌同埋音乐噶，系咪啊？ 系啊，我几中意。玩乐器，然后听下人哋玩咁样咯。 哦，有冇参加学校？ 我觉得放松。 有冇参加学校嗰啲可能合唱团啦、啊，或者系嗰啲音乐团体啊，一齐表演噶嘛？ 有啊有啊，我有参加到管弦乐团嘅。 哇，叻叻吓！咁希望咧，音乐可以为你带嚟咧更开心嘅生活。好啦，阿卓亨咧，卓亨平时咧有咩学校嘅地方咧，觉得系入到好放松、好开心噶？ 课室。 点解？点解课室令你咁放松啊？课室唔系应该更加紧张嘅咩？因为课室是要教书的地方。 休息的时候可以跟同学仔玩 iPad 嘛。 你继续，哦，你继续留在课室里面。咁其实唔系课室令你放松，点解你又唔行咗出边去玩呢？唔知道啊，即系我自己 想。因为行出边唔得咯，我哋班主任系特别允许我哋玩啫嘛。 哦，即系课室系特别指定可以玩 iPad 嘅，出到去就唔准玩 iPad 啦。 即系同其他班唔同，我哋班主任俾，但系其他班。 唔紧要，系唔紧要。喂，但系出今日我又想问下你啦，点解你又唔会考虑摆低架 iPad 出去同人哋踢下波啊、跑下、晒下太阳？其实嗰样嘢都可以放松噶。 因为会跑到好攰，然后我仲要行翻上去六楼。 哦，咁你咪唔好跑到咁攰咯，跑少少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啫，我唔知阿师妹觉唔觉得？即系你上堂有一个课室，你落堂诶小息，你又喺课室。虽然你有个 iPad 去玩，但系你唔觉得成日困喺同一个地方，系咪应该出去行下、放松下？有啲新鲜空气啊，晒下太阳，同人哋倾下偈。你唔会想买嘢食嘅咩？有冇可唔可以买？而家学食唔食得嘢啊？ 我冇钱，同埋咧，我有同人倾偈嘅，不 过 系用 iPad 倾 偈。 哦，明白。好啦，咁我想问下你两位啦，平时咧除咗学校之外咧，你哋自己啊有咩最觉得减到压嘅方法啊？嗱，咁头先阿思媛提过音乐啦，除咗音乐之外。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減壓？有啲人咧就中意食嘢，有啲人咧中意同人傾偈，有啲人咧中意跑步。你哋兩個咧有咩方法去減壓噶？ 就係、是、 打 iPad， 打 iPad 或者睇書咯。 估到你啦，好靜態。我諗卓亨平時係咪好靜態噶？即係唔係好中意喐噶？ 唔係 喐噶。你咁你有啲咩運動係中意噶？ 踢波， 踢波嘅。哦，你都有嘅，係咯係咯。 跳繩、跑步， 冇錯啦。嗱，你而家咧即係叫發育期啊。男仔咧都唔好成日净系坐树，知唔知啊？俾多啲机会自己喐动下四肢吓。系啦，阿思媛咧， 咁我就中意有阵时唔开心嘅时候就会听下啲歌咁样令自己开心翻，或者就食翻少少甜嘅零食咁样令自己个心情好翻少少。 我感觉咧，阿思媛咧都系一个几成熟嘅女仔，佢好识为自己去谂点样减压啊、舒缓啊，食少少甜嘢吓。咁另外可能听下音乐。都好好啊！呢、这个方法都值得我哋去试一下吓。喺咧学校里边有社工室，大家有冇入过去啊？ 有。 嗯，阿卓克有咩印象入到去？ 入去咪可以玩 iPad 咯。 系玩 iPad。 有好多公仔。 喂，你嘅生活咧有90%都系有个 iPad。我怀疑你系咪行路又食饭又睇住去厕所又揸住 iPad？ 你系咪咁噶？ 有噶。不过同你啱啱讲嘅有啲。去厕所同埋行街咧，系用手机。 我就嚟俾你激到弹气啦！咁你咪都系睇住啲电子嘅仪器，即系手机啊， 系啊，唔系我系攞手机同人倾偈，我同因为佢哋喺唔同地方玩倾偈 啊。第一。即系嗱，你当 Michael 哥哥比较老人家啦，提你啦。第一，你行街去厕所另外一回事啦，行街真系嘅。專心啲，係咪？任何地方都可能會有馬路上嘅車輛喺度駛嚟駛去，甚至上面有嘢跌落嚟，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唔好淨係過嚟睇手機，知唔知道？好嘛，同埋對你嘅眼睛都唔好啦，係咪？即係你成日望住佢嗰個 mon 咁樣。阿思媛呢， 我入社工室係可能有陣時會同同學一齊入去，同社工傾下偈啊，或者同佢玩一下啲桌上遊戲咁樣。 嗯，冇錯啦。啊，我考下你哋嘅幻想力啊。嗱，頭先我咪提過減壓啊、放鬆啊等等嘅。我想問啦，如果學校裏面而家未有嘅，但你想加一樣嘢，去令自己可以放鬆， 你会谂住加咩咧？咁样样，我以前咧， 可唔可以加几样？ 你讲啊，你想，你觉得加啲咩 ？Switch 黑沙 呢啲系咪有 ？Switch 黑沙 系咪游戏机嚟噶？全部都系。 系啊。 哦 ，OK， 即系似乎你嘅兴趣都好单一吓。咁啊，阿思媛咧？ 我会希望喺一间房入面会有放住啲零食啊，然后有啲比较舒服、靓啲嘅地方，咁样可以俾我自己放松下。 嗯，好啦，咁今日都提咗好多方法。其实我相信咧，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咧，减压都系需要嘅，学生都系需要嘅。不过正如头先所讲啦，吓有一啲嘅，譬如打游戏机啊、iPad 嗰啲，唔系话唔好，不过咧都要适当嘅调控吓，唔好太多啦。咁希望各位咧做一个开心嘅学生，好唔好？每一日咧学校里边咧又可以学到嘢啦，又可以有开开心心嘅心灵啦，健康嘅身体啦，好嘛？样样都有，好唔好 ？OK， 今日多谢晒支援同埋出坑。同我哋倾偈嘅，好唔该晒两位。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好啦，时间到11:29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硬到气温，相对湿度95%。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中午12:00吓， 冇错。 咁啊，会唔会再延续就唔知，睇下个天气最新嘅发展又点样啦。 系啦，天气都系差噶啦，咁啊，但系咧就大家要带遮出街之余嘅话，我觉得呢啲时间咧系好瞓嘅， 系 咪啊？ 冇错， 系狂风暴雨嘅， 落雨声系一种好嘅催眠剂， 冇错，白噪音吓。好啦，咁一阵间我翻嚟咧，我哋就会有 Doctor Eric， 冇错，同我哋讲下嘅就系，如果你想从事收医呢个行业嘅话咧，有冇啲乜嘢好得意嘅嘢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先咧11:00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已解散的支聯會涉嫌因為拒絕按國安處要求遞交資料，前副主席周恆同等五人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其中前常委梁錦威早前已經認罪判監3個月。另一名被告支聯會前幹事陳多偉改變答辯意向認罪，早上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入獄3個月。行政會議批准的士落期加價3元，每次調標亦會相應加價，7月17日生效。是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杜新堂說，今次加價已經滯後了4年，而且加幅溫和，希望市民諒解和接受。他指出疫情對的士司機的收入影響很大，過去2年雖然的士車主有減車租，但的士司機整體收入減少很多，最主要是由於政府打擊非法營運車輛不力，令的士客源減少了很多。他希望的士車主不要太快加車租。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說，相信的士車租日後會調整至疫情前的水平，但是不會在加價後馬上調整，會先觀察半個月至一個月。粉嶺嘉福村福泰樓完成颶風強檢行動，大約1090人接受檢測，發現11宗陽性檢測個案和6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另外，嘉福村福樂樓亦完成颶風強檢行動，有大約1700人接受檢測，發現2宗陽性檢測個案和3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天文台话，受北部低压槽影响，本港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郑元忠喺一个电台节目话，预料本港中午前后雨势会稍为增强，而本港西南面开始有较强雨区向上移动，期望到放工时间雨势会减弱，但由于大气不稳定，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郑元忠又话，天文台一般的预报系统预测范围都会在1-2小时内。被问到本港同珠海以及澳门预测的不同，他说香港在珠江口东面，而珠海和澳门在珠江口西面。虽然大家都受低压槽影响，但影响时间不同。今次雨势由西 南到东北，所以澳门和珠海会先受影响。预测本港今日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两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07点，升276点，成交金额6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3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是161.5，升9.7；腾讯控股353.6，升12.4；阿里巴巴85.75，跌2.5；京东集团208.6，升6，盈富基金20.02，升3；快手62.7，升4.2；恒生中国企业68.72，升1.36；友邦保险72.95，跌3.5；比亚迪股份230.8，升15.8；创科实业101元，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39，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1，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6点，升78点。港金报17,18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35美元，卖出1,83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釜山。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定富街。喺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那段比较挤塞。咁喺封路方面啊，何文田山道因为有爆水管，何文田山道近住永安台一段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家庭医学专科医生霍正， 其实发烧咧，其实佢唔系等于新冠肺炎，体温升高咧，其实个身体就系想佢去打嗰啲病毒啊，其实系一个保护嘅功能嚟噶，千祈唔好一焗佢啊，你再焗佢，只要将个烧再推高嘅啫，你可以用散热去淋啦、温水啦、抹身啦、饮多啲水啦，都可以用一啲去热贴啦，贴喺个背脊啊，即系呢啲方法咁，你日常生活留意得到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 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 恋，谢谢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宠物时间，我哋都有 Dr. Eric 嘅 ，Dr. Eric，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Eric， 好风骚啊，你今日把声， 佢几时都咁风骚噶啦， 系咪啊？系咪啊？ 冇错， 一落雨就咁样啦。 好啦，喂，嗱，上个礼拜咧 ，Dr. Eric 咧就诶讲咗少少啦，即系呢个兽医之路啊， 入行啊， 咁诶亦都今日讲翻自己嗰个体验啊，或者以前遇过嘅得意嘅事情，系咪 ，Dr. Eric？ 嗯，系啊，系啊， 系啦， 几耐之前嘅事啊？ 哇哇！我唔可以讲呢啲嘢嘅，太尴尬啦！ 傻猪猪嚟嘅，点解尴尬啊？ 系啦，都成三十几年嘅事噶啦。 其实多得力啊！其实我想问咧，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谂过自己第时咧做兽医噶？即系细个。 其实细个嗰时咧，我养好多好多宠物嘅，即系成我屋个房有成四个鱼缸啊，成屋有狗啊，又有猫。不过系好少接触兽医嘅，细嗰时屋企比较穷啦，你养动物都有少少天生天。 唔关事，我觉得以前系唔会带啲猫狗去系 冇呢 个 冇呢个 concept， 冇呢样 冇呢个 concept， 即系等于咧，都系我哋细个我细个嘅时候咧，系唔会话买狗粮俾佢哋食嘅，系俾屋企食剩嗰 啲 饭送啊，系咪啊？ 嗯，冇错。 猫又系咧， 猫又系咯，食剩嗰啲鱼咧就俾啲饭佢，跟住咧 骨佢， 佢就好 OK 嘅。 系啊，不过我就喺澳洲大嘅，咁啊，澳洲即系可能传统澳洲人咧就有呢个兽医嘅概念噶啦。其实一般人都唔讲嗰个时代嗰啲银纸咧，有金银纸上面有啲相咁样啦，咁啊唔系美国总统嚟嘅，个个都系兽医嚟嘅。 吓，点解嘅？ 所以因为澳洲农业好紧要嘅，所以嘅基本上嗰个时代卖羊毛啊系第一嘅出口嘅嘢，所以变咗。所以嗰啲人嘅獸醫知識多少少，咁我喺香港移民過去就冇呢、這個冇懂呢啲嘢啦，聽都未聽過啦，所以就變咗都少接觸嘅。所以去到我成日都同啲人講咧，就係其實唔係我揀做獸醫，係我啲分數幾高或者幾低就插入嗰個大學嘅科目。咁咁巧啊，讀書叻，咁就喺上面。不過就如果譬如讀得渣啲，可能。教儿童嘅， 即系呢个就你嘅命运。 你系咪嘥紧命啊？我读书都几叻吓，我几高分。 系啦， 唔系因为我真系听人哋讲话，即系你读兽医，其实基本上系要高 分 数，同埋系要叻噶。嗯 好，对 住 医 生， 多啲我补充少少先吓，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已经延长到下昼两点钟吓，雷暴警告时间有效延长到今日晏昼两点钟吓，我哋继续我哋嘅话题就系讲啊兽医之路吓，咁但系你高分啫，你都要中意，我估啊，你都要中意嗰样嘢，你先会拣噶， 又或者唔抗拒啊， 系啊，你唔会抗 拒。细个嗰时咁啊，一定唔抗拒啦，我都有嗰个唔会话哦，兽医系即系宠物同埋科学，我想做科学家嘅，咁就最尾就拣咗。揀咗做呢樣嘢，咁你話難入就其實十分之難嘅。就你諗嗰陣時，我喺我麥爾本大學嗰度都係成三百幾個醫生位啦，有差唔多類似嘅牙醫位啦，咁啊獸醫位係有個五十個嘅啫。 嗯， 五十個有啊， 係啦。咁啊，成個大學咧最 inefficient 嘅 course， 即係一個政府使最多錢 per 一個學生嘅 course 係就獸醫嘅。 嗯哼。 系，因为比较多元化先教到个兽医出嚟啦，所以就都竞争激烈到咧，同埋个个细路，即系我头先讲话，我唔知兽医系乜嘢啫，不过就我啲同学仔全部都知，佢哋嗰啲五岁开始想做兽医，做到大咧，真系即系好幸运啦，佢知道系乜嘢。 嗱，都系 Eric， 你而家讲紧嘅系30年前嘅事啦。即系我想问嘅就系，如果而家听紧我哋嘅节目嗰啲咧，会唔会唔同咗啊？即系未必净 生人， 未必净系一定要喺呢个澳洲先有得读啦，可能好多地方你都可以读 啦， 咁样咧。 我咁其實你好可能唔知，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大分別咯，因為仲而家多咗即多咗位置嘅。以我所知咧，就佢哋麥傑本大學咧就而家就 cater to 外國人去讀嘅，所以咧佢本身現成個50位變咗一個百位啦。不過咧就佢就嗰個百位咧就 double 咗啦，又多一個百個位，咁一個100個位係專就大約啦，我唔知 exactly 幾多個，不過就就係專俾外國人俾錢去讀嘅，因為好明顯就受邀課程係差唔多成個學校最貴的個科嘅，咁佢就用嗰100個人嘅外國錢去幫補，即係喺喺澳洲做嗰啲嗰啲人咯，咁就。所以而家容易入咗，同埋以我所知，你仲可以用錢去補幾分嘅，有個 maximum 去，即係你俾多啲錢就你個科佢分數爭少少都俾你入嗰種咯。 OK， 係啦，所以就多咗機會嘅其實。不過你問我就嗰啲經歷咧，就即係讀緊獸醫嘅經歷好難忘。就而家我同我啲成日接觸嗰啲後生人啦，因為我哋都訓練好多新嘅獸醫啦，好多都係澳洲翻嚟嘅，咁就有啲喺英國啦，咁都唔係好唔相似嘅，有啲有即係個人有唔同嘅經歷，不過都好有趣嘅，即係做獸醫。 你講嚟聽下，有冇啲好得意嘅？你到今時今日都好難忘噶。 嗯， 哇，好多嘢，譬如我哋即係有機會去譬如幫遊好似即係一個香港人，一個細路仔喺你冇諗到要做到呢啲咁嘅嘢啦。譬如喺白樓同啲海豚城做醫生啦，幫佢哋。 海洋生物係咪啊？幫海洋生物， 海洋生物啦，係啦，同埋譬如喺一個農場，比利時咁大嘅農場，呢個國家咁大嘅農場，佢直升機飛去追牛啊，剩啊，同埋同幾千隻牛咧，睇下佢有冇大肚， 睇佢大肚 位啊，咁多 隻牛，你要驗啊，逐隻驗啊。 系唔系噶？唔系咁啊！啲牛系攞嚟繁殖嘅，所以咪攞嚟喐。不過咧，你我即系你點樣知道佢大肚？唔係用超聲波啊，唔係就咁摸啊，係你要篤你隻 成隻手啊嘛， 成手入去， 成個手臂落去。我睇過啊，係啊，摸下佢裏面有冇牛仔啊嘛， 成隻手伸入去， 成隻手伸落去啊， 大力撳落去，咁啊睇下你摸到嗰啲子宮啦，你要摸到有幾多隻牛仔啦， 係啊， 啲牛仔大概幾多歲啦？ 嗯。 啊、 有時 候 我見過有一啲，譬如話咧，啲咩牛仔難產咧，你要成隻手咧，唔知點扯落去之後，跟住咧整條鐵鏈咧扯佢 出 嚟㗎。 係啊，我見過。 我好中意睇呢啲㗎。 但係咧，我想問， 難產 我想問你咁樣伸隻手入去咧，即牛會唔會有啲即不良反應，會掙你啊，諸如此類㗎？即係有冇危險㗎？ 夠危險㗎，真危險㗎！你要好識點樣避佢只腳啦。咁啊，啲人就即係佢有個有條柱嗰度。 绑住佢，嗯， 系啦，不过啲牛会报仇噶，一次记得， 记得你噶， 我谂系我怀疑我唔系我嚟嘅嗰次，不过佢系咪都记得系人搞过佢啦，咁样就你即系因为你咬我啲嘢，如果你好近距离去做啲嘢咧，佢冇发力嘅空间啊，所以只脚硬嗰阵时拱咧，佢拱咗你。走嘅啫，不過咧，如果你去啱啱個距離，佢個腳度咁樣， 佢就會 龍沙咧，哇！佢就噗一聲，我話我成個大髀都瘀曬， 哇！起飛腳喎、 啊，哇！ 所以咧 ，Eric 啊，有啲人話咧，如果學騎馬嘅時候咧，個師傅第一句就係叫你唔好喺馬後邊行啊嘛。一定，佢一見你喺馬後面行就鬧你嘅，佢因為佢哋隨時起飛腳噶。 咦，今日唔可以喺你後面度行？ 係啊， 隨時起飛腳。 你唔好睇，你哋睇興超只馬嘅殺傷力啦。我試過係又係因為喺農場嗰度騎馬啦，咁啊就只馬咧就咁啊騎住第二隻馬，只馬就即係踢唔會踢我，因為係咁啊又喺只第二隻馬擋住啦。 嗯。 嗰只馬咧就轉彎，我諗唔係嘗試咬我嘅，可能咬另外只馬啦嚇。咁就咬中我大髀啦，就成塊肉冇咗。 哇！ 佢拧过嚟咬你个大髀啊！ 系，我怀疑系压，我怀疑佢系虾紧另外只马嘅啫，不过就我就因为骑住就， 佢以为你做炸粮系咪啊？ 又 炸 粮 咁样系咪？跟住佢咬你。 你讲你头先讲危险咧，就嗱，你头先话有啲情况下你避唔到佢后脚嘅， 系。 譬如有一次咧，我就要同只马攞精啦，系咪叫 精液？ 系啦， 马嘅 精液啦， 系啦。 系啦，咁样你要幻想咁啊只马咧，就你佢点样吸引去做呢样嘢咧？就佢只马咧就要喺有只假马嘅，好似一只女仔假马。 嗯， 咁样咧就只马咧就见到只女仔假马就兴奋嘅。 嗯， 咁样就就好兴奋。你谂一只男仔马未阉嘅，好大只，就即系讲紧一百八至一千公斤嘅，系癫噶啦。咁啊，佢咧就要佢就会擒上只假马哦。哦、有隻真馬喺對面嘅，真女仔馬喺對面嘅。 真定假？我唔明。 有一個 真 嘅 女仔馬喺對面， 佢以為 係啦，咁佢有隻假俾佢擒。 哦，知道知道。 被擒嘅係假嘅， 知道。 係啦，被擒係假嘅。咁啊，個擒嗰個假馬咧，就前面有啲嘢俾佢晾住啦。 嗯。 我就要戴曬即係美國嗰啲玩 football 嗰啲頭盔咧、甲衣咧，就喺下邊咧就一二三，佢哋成件事發生好快嘅啫，十秒鐘都冇嘅。咁樣我就要佢未即係要佢想即係插入嗰個陰道嗰度咧，我就用個假嘅桶啦，個桶係有 接住佢 有啲暖水入邊嘅，咁樣就喺暖水袋入邊整到好似好舒服咁樣啦，咁樣順滑曬咁樣。咁樣就你要 last minute 佢插入去嗰陣時就你擁佢又插返入你想入個桶咁樣啦，咁樣就成件事危險到呢係呀，所以 最危險會係乜嘢呢？即係你驚佢踢你定係點樣？ 哇，係呀，有 但係都得，你當時你喺個肚下面嘛，佢點踢到你？ 一千吨嘅嘢喺上面揈来揈去， 都好危险啊！ 成日冚上冚落， 咁啊系，咁啊 系啦。佢可能唔踢，因为好明显你喺前边，佢好难用后脚踢你啦。不过佢只脚向前用个膝头哥争你一夹，你都唔使做人噶啦。所以咧就啊， 但有冇学生受过伤啊？做呢、這个即系吓取精液嘅过程中。 有受伤就好在我就未见过，不过呢我试过一次呢，我记得我朋友就系、是、我哋就系要攞精，不过今次呢就喺隻狗嗰度嘅，咁我哋就喺个一个有网铁网嘅墙咁样啦，一个笼咁样就喺嗰度，咁好自自然然呢你要踎喺度同一隻狗去攞精呢，就你会挨啲嘢啦，咁我朋友就挨住个 fence 嗰、那个 个栏杆或者个铁栏，铁栏 啦，系铁栏啦，系啦，咁挨住咁啊，佢好舒服去做，好叻啦。咁无端端咧，佢就成身湿晒，咁啊，佢话咩事咧？咁啊，原来咧，佢喺隔篱，佢隔篱只狗喺个栏杆对隔篱又有第二个笼啦。系啦，嗰只狗就以为佢系个棵柱，因为佢实物变咗一只实物咁样，就我到成身都系，就唔止一只狗，系见到连住三只动物 一齐射佢搵尿。 系，佢轮住做，系啊，所以都好多有趣嘅事件。咁你头先讲话，见到啲牛接生啦，我记得我第一次接生系十分之难忘嘅。我做嗰阵时仲系学生咁样，就喺个农场嗰度住，喺实业咁样啦。咁样就一晨早咧就要起身噶啦，喺嗰啲揸奶嘅农场嚟嘅，所以就变咗佢哋可以一晨早做嘢噶啦。 嗯。 咁我記得咧，就做完嘢一晨早做完噶啦，咁啊翻嚟咁啊飲杯咖啡，咁啊望出窗口又仲有一隻牛，想生，好似生唔到咁樣嘅，咁啊就個農夫咧就唔係好鬼理最尾嗰隻牛嘅，因為咧好得意嘅，如果隻牛遲咗到生仔咧，就其實嗰隻牛值少啲錢嘅， 遲咗生仔 值少啲錢， 係啦，因為嗰啲嗰啲牛咧，如果準時生咧就。嗰一年嘅普遍嘅製造奶嘅容量係高咗嘅， 哦， 係因為佢 miss 咗最多草嘅時間， 嗯， 因為澳洲係啲牛係自然食自然天生草，就唔係喂好多人喂嘅嘢俾佢啦，所以咧就變咗只牙就即係牛就一樣咁開心健康，不過就會製造少啲奶嗰年，所以個農夫就唔係好滿足嗰只牛啦，就唔鬼理佢啦。咁我就見到飲完杯咖啡，自然去做餐，點解仲屙緊？因為平時成個過程都快嘅。咁我就一個人就出去睇一睇啦。 咁原來發現咗隻牛生唔到啊！ 哎呀， 係咪即係算係咪硬算難產啊？ 有機會啊！ 可能就係有機會啦。咁啊，最緊要啦，係啦，去到個地步我都有啲經驗㗎啦。咁我就懟隻手入去佢咁啊拉嗰只牛出嚟。咁嗰隻牛冇棘住嘅，有時你頭先講係講得啱啊。如果嗰只 BB 可能調轉咗嚟啊， 係 啊，或者一隻腳棘住啊，咁樣就變咗好難攞啦。不過呢只就唔難嘅，咁我就掹到佢出嚟，咁我就冇喺刻咧，我都見過成無數隻 BB 牛生噶啦，所以我都冇咩特別望都冇望嘅，咁幫咗佢就走啦嚇。咁啊走，咁我入翻去飲完第二杯咖啡，咁啊望住已經嗰只牛 BB 牛唔係企起身嘅、，which is strange， 因為啲牛係。即刻企起身跑啊跑，好 得 系啦，好笑嘅。你如果你第一次见啲牛起身跑啊跑，系撞入嗰啲电缆咧，系都几可笑嘅件事嘅，因为一定撞嘅。 系啦，因为佢起身嘅时候， 亮亮进进啊，好似饮醉酒咁样。 系啦，咁啊，佢都唔知道有呢样嘢，咁发生一次嘅啫，之后就永远唔会再掂啦。咁咧就我记得就行过去，咁样就呢一刻就成班细路仔喺隔篱跟住我去。咁咧就狗友话啊，咁我就望住只牛啦。咁原来只牛咧系。翻出嚟有一隻眼喺中喺个头壳顶中间嘅啫， 得一隻眼啊， 系一隻眼，即系冇唔系两隻眼，两隻眼 fuse 咗变一隻眼咁喺中间嘅，咁系有一个个性病毒会引致呢个情况嘅。 咁、但系佢养唔养得大噶？如果咁样， 唔养得大嘅，不过个只牛未死嘅，仲呼人吸咁样嘅。咁、我就依刻嗰度做学生嘅啫，我都唔知咩事啦。咁就我行喺度就走咗过去搵个农夫话俾佢知啦。咁佢就喺个 workshop 嗰度，咁全部有啲工具喺晒度，咁喺蒙墙都系螺丝批啊啲咁嘅嘢啦。咁啊，嗰啲細蚊仔而家就好 excited， 未見過咁樣啦，佢哋都未見過。咁我就問佢喂點算啊？咁佢咧望都冇望過嚟，因為佢做緊嘢，佢就拿手攞咗錘仔俾我。 啊，明白。 咁樣就咁，我就話，我就望咗錘仔， 唔出喎。 都係點樣點算咁？我咁樣即係唔知點算。你諗呢個第一次接生任何嘢喎。 嗯， 係咯，好難，好難做， 好難忙嘅其實。咁我就記得，咁我去到啦，依嗰啲細路仔就喺度話，即係好 excited 啦，俾個錘仔我咁樣。咁咧就話佢，我就問佢哋阿老豆平時點樣做嘅呢個？咁樣佢就話啊，平時老豆用槍嘅。我話唔係咁。咁我就去過。 但冇啲比較人道啲嘅方法嘅咩 ？Doctor， 其實係最人道嘅，如果你識做。 嗯。 所以咧就好在咧一刻咧我都識做噶啦，因為學校教過嘅，喺邊個位打，咁樣就即係一下打死咗佢啦。所以都成個過程都冇得再人道噶啦。不過就第一個經驗係咁，不過咧有咩報翻數咧就。之後嗰日咧，隔離屋有個第二個農，即係嗰個就 hobby farmer， 即係啲寵物嘅，農業動物係做寵物嘅啫。咁佢就即係十幾歲，好似17歲嘅羊生仔有問題。咁我就佢話知道隔離有個獸醫學生，叫我過嚟睇下幫幫到手。咁我又掹咗兩，今次咧就孖生羊。健康康健全嘅，所以咧就補翻琴日嘅經驗啦。 而Doctor，我想問啊，即係作為一個醫生咧，成日都會諗緊嘅就係話啊，係一個好美好嘅圖畫，就係救翻啲動物。但係你第一次去面對咁樣嘅時候，就係話你都要人道地去毀滅佢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其實你需要嗰個心態都要調整啊？ 系啊，你要都睇得好化嘅成件事，你唔可以每一样我有啲同学仔都我知道佢转咗行噶啦，而家佢其实由头到尾都做唔到噶。你要好唔系系咯，要睇化成件事，你要明白即系等佢生老病死系必定嘅，咁你系帮佢。咁我每一日就要辅导人啦，因为我哋尝试即系唔系每一日嘅，好在不过就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有机会要人道毁灭只动物。咁我哋就要唔知睇法，我哋要辅导人哋开心啦。咁我就平都有即系提点大家，就其实即系死亡唔系一个即系我呢啲美国土系啦，美国啲土人咧，其实点样睇死亡，我认为好化嘅。佢哋就认为一个人死咧，或者动物死咧，我哋唔应该系围绕嗰刻嘅。 其實我哋係一個慶祝佢個生命嘅機會，就唔好就即係啲人啊，我見啊死嗰日就喺死咗之後話可唔可以影幅相，我就話你唔好影啦，你咁多聲想影影到做乜？咁冇即係塞喺個時間唔開心嘅時間做乜？咁佢俾咗你咁多年嘅幸福快樂，所以咧就所以我 job 都唔止要輔導自己，要輔導人啦。所以如果自己個情緒都唔可以控制到，就好難輔導到人咯。 嗯， 明白嚇。好，多谢 Derek 啊，生命嘅教育啊，多谢晒。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 Derek 倾偈，好唔好？多谢多谢， 唔该晒，拜拜。 好啦，仲有两分到中午十二点钟，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日嘅晏昼两点钟啊，即系话今日嘅雨势咧，暂时都唔会减弱噶啦。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星期四、星期五间中仍然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个礼拜初气温稍微下降到二十度或者以下嘅。咁啊， 出边黑蒙蒙啊，我头先出去睇， 系啊， 一路落紧雨，同埋咧，总之嘅就系个天非常非常非常，好似未天光咁样。 大家小心啲啦，嗬， 冇错。 揸车又要小心啦。 冇错啦吓，咪听下 Derek 头先讲个 case 咧，我都阿 Sarah 都讲得啱，因为有时咧你救个动物咁梗系开心啦，嗬。但系如果有啲救唔到嘅吓，即系真系要面对嗰个叫做人道毁灭咧，系真系会一啲好心噏嘅。 我试过就有个朋友，佢就唔系做兽医，但系佢就系做一啲就系从事系一啲动物嘅救援工作。咁佢做一啲咧，就係、是叫做係即係佢有一次我接咗佢嘅電話，佢打電話嚟同我講，佢就話我好唔開心。咁我點解咧？佢就話我而家喺一本簿裡面，我必須嘅就係要揀二十隻狗仔，我只可以嘅就係揀二十隻狗仔留低。你叫我點做咧？咁我就係話，其實我真係唔知道，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佢嗰個 channel 太細啦嚇，但係佢只可以嘅就係話佢今日要有一啲佢要送走，佢只可以揀二十隻狗。 即係總之佢唔揀嗰啲就要面對死亡。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就話：我真係冇諗過，就係入嚟去做呢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原來到最後尾嘅時候，你係需要要做一個咁樣嘅一個角色咯。咁樣 明白 係 sad 嘅，所以希望大家就係都要多啲去領養啦。係啦，咁以及嘅就係要好好地咁樣去對愛護你自己屋企嘅動物咯。 要珍惜生命，冇錯啦。好，十二点钟之后，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又开始啦吓， 你惊唔惊啊？ 我好惊啊！ 你狂唔狂啊？ 你狂 唔惊唔惊？睇唔识讲乜？ 舒缓市场上婴幼儿食品供应问题，管理局话部分配方奶粉生产商正系达到或者已经超越产能水平，以满足目前市场需求。又指上月嘅消费者购买量已经多过雅培喺今年二月召回部分产品之前，强调正尽力确保喺任何时候同埋地点市场都供应充足。雅培喺今年二月召回旗下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包括在密歇根州廠房生產的雅培森美力，因為有投訴指有關產品受到細菌污染，市場其後出現奶粉荒和搶購潮，多間大型零售商先後採取限購行動以保障存貨，引發家長不滿。有政客向總統拜登政府施壓，要求正視並應對問題。天氣方面，活躍低壓槽持續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錄得超過50毫米，而西貢區更錄得超過7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二十度或以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两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71点，升337点。 成交金额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3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4.4，升12.6；腾讯控股356.8，升15.6；阿里巴巴86.7，升7毫；京东集团214.4，升6.4；盈富基金20.08，升3.6；快手63.3，升4.8；恒生中国企业68.98，升1.62；比亚迪股份231元，升16元；友邦保险72.95，跌3.5；创科实业100.9，升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84，瑞士法郎7.887，欧元是5.465，加元6.036，新西兰元4.955，欧元8.2747，每百日元对港元6.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1点，升84点。港金报1718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24美元，卖出183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的砵甸乍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过咗泽安村慢线有坏车阻路，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过咗泽安村慢线有坏车阻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泽村泽星楼、荔枝角美孚新村六期、兰秀道38至40号、将军澳维景湾畔六座、秀茂坪村秀华楼、将军澳中心一座、将军澳广明苑广昌阁、鲗鱼涌太古城顺安阁、将军澳东港城七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兰阁、将军澳翠林村康林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对于范美和罗峰所加的接吻戏非常嬲怒，还要求范美重演，但是范美就拒绝，还告诉林湘知其实是莫向晚要求导演所加的，于是林湘就说要罢演。到底莫向晚会怎样处理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 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呀、啊。 正就正在做咩主题嘅节目都得， 拣健康及精神健康又得，拣中药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 CIBS 新修订嘅危险品条例已经喺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嘅包装、标记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咗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同埋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来了， 好啦，今次我哋星期三嘅客家婆来了啦， 阿妈，夜好嘛， 走前走前， 阿妈， 点嘅阿群姐啊，讲粤讲乜嘅啊？ 群姐教你讲咩？ 系啦，今日阿群姐教你讲乜嘢啊？ 落水 啊，落水， 雷打雷， 打雷，落水打雷， 系落水打雷， 系啦，落水打雷， 仲有靓仔 啊，靓仔， 系佢嗌我真系傻猪嚟， 傻啦，佢一定唔系嗌你， 系啊， 系咪就系，而且系唔靓仔吓， 冇咁唔 靓仔。好啦，咁今日我哋讲翻啦，就客家婆来了咧，同大家要讲嘅呢啲嘢咧，其实咧就系同我哋最近啊，有冇觉得嗰只周围所有人开心翻啲啊？ 系 啊， 笑晒啊， 因为个疫情放缓啊嘛， 冇错啦。 活动可以进行翻， 又食嘢、行街、 跳 舞唔使， 点嘅唔使戴口罩，行山唔需要戴口罩，呢样嘢已经争好远啦。嗱，既然系咁嘅话咧，今日我哋想讲下嘅咧就有关于嘅就系抗疫措施放宽咗之后，我哋可以做嘅嘢。 正啊！ 你咧第一样嘢系做咗啲咩嘢啊？有冇话好似嗰啲人咁啊？你哇，即刻第一时间哇，约晒所有嘅朋友咧，我哋热切翻咯，咁样啊！ 我想系定啲先。 哦，再定啲先， 啊、再定啲先， 因为要先甜效系咩？ 我先甜效效啊！ 咩啊？走线条嗰时要撞内领，而两位降喊啊！点解效冷啊？ 系 啊？点解唔咩效冷？见到用意识唔吐中咪忽喊咪效冷啫？你知唔知我讲咩？ 我梗系知啦！一早翻嚟又话好冻好冻，跟住你话我身体好弱，其实唔冻，而家25度啫， 唔 识听就识听， 系啦，识即时传译啊吓！好啦，咁其实讲讲啦，就系话咧，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措施。放宽之后可以做的事包括啲咩嘢？我哋讲下。 可以去按摩啦，捻脚啦。 点解你永远都系呢啲嘢嘅？ 唔系，我真系好想去啊！ 哦，按摩捻脚系噶，做 facial 啦， 做 facial 啦，做运动 啦， 系啊， 得咗啦，已经 系 啊，系啊，我咪就系话咯，我咪就系话放宽咗之后，你能够做翻啲咩？ 八九人去食饭啦， 酒吧 未得。 酒吧都未啊？ 酒吧係咪未得啊？ 好似未啊，未唔清楚係啊，好似要到20几号先。 要就 即係總之嚟緊就得啦，係 咪？係啦， 我又見我屋企附近嗰間 K 嗰間卡拉 OK 都未開。 係喎， 係啊， 係啊， 係啊， 啲游水啦， 游 水就得啦，係咪？游水啦，仲有咧？行街啦， 行街啦， 系啦。以前咧唔知点解嘅，早嗰轮我会发觉，可能大家个心情唔系咁好，所以咧就系条街咧静嘤嘤，尤其是6点之后， 冇心机出街， 铺头都拉闸啦， 同埋好多铺头直情唔开添，又食肆咧 好难 开， 真系难。 即系个费事净系做外卖啊， 冇错。虽然系啊，你话讲紧话就六点过后啊，我哋都可以外卖噶嘛，但系咧就正如阿大佬所讲嘅，就佢宁愿咧连嗰阵时候佢 唔 做啊，即系晚市就我完全唔做。 冇错。 我试过有一次，我系谂住啊，晚市不如。出去咧都行下啦，去帮衬下啲铺头啦，冇啊，成条街居然都冇嘢走， 居然都冇， 系啊，成条街鬼影都冇。 我知啊，同埋佢真系可能买个饭盒仲蚀添啊。 点解咧？ 喂，你灯油火蜡嗰啲唔使钱， 系啊， 又要个人 喺度，越做越蚀钱啊， 唔计 算啦，不如唔好做啦。 冇错啦，咁除咗之外嘅话，我觉得最开心最开心仲有一样嘢嘅就系 con here 睇戏。我话你听， 做咪？亦看物计？ 準備一套電影啦。 係 挪威電影。 誒、欸， 我準備聽日去 睇啦。你諗住要去入？ 入戲 院 睇啊，因為我想係啊刺激翻啊！哇，呢套戲好正，我睇完之後、我禮拜一 就同 大 家介紹係咪？ 挪威嘅電影，北歐嘅電影，講年青人。 哇，犀利啊嚇！ 好正， 我覺得 Con Hee 呢一樣嘢係真係好犀利。 係啊， 早一輪咧，其實大家咧都會留喺屋企嗰度咧，就喺啲串流平台嗰度睇啦， 睇嗰啲咯。 我覺得 爭 好遠， 係 啊，因為有啲電影我覺得係一定要入電影院睇啦， 冇錯， 仲要食住爆谷咁樣咧，你先至會覺得過癮。 因為曾經有個前輩同我講，佢話去電影院睇戲咧，真係會擴闊你嘅視野。 點解 咧？點樣擴咧？例如一個火車，佢、 哦、 話由個左邊嘅熒幕行到佢 右邊 嘅熒幕，你個頭係有 movement 嘅， 即係有個咁嘅擺動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手機仔小銀幕咧、你根本冇嗰種橫度，冇嗰種闊度啊、因為火車到咗啦，你做咩撳停個火車？你去戲院都撳唔停到火車，咁火車走咗就係走咗啦。 同埋而家對唔住，而家睇戲咧，因為有個 remote 咧，有時我會喺啲冇耐性嘅場口咧就花花。 你好冇耐性、 你就不嬲都冇耐性㗎啦、 但係我堅持睇曬，我堅持睇曬。 咁、我又 唔 會 唔好睇嘅，我都會、除非就唔睇。 但 係 電影院咧，如果你真係唔好睇嘅，你冇得 fast forward， 咁你做咩啊？ 睇咯， 我會眯埋眼諗 唔好啊，我覺得好嘥啊。好嘥錢！ 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睇到一半走人啊？ 冇， 我冇試過。 啊、有，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有一套戲，我真係睇到一半走人，太悶啦。 我嗰套戲咧，大家估唔到嘅就係港產片嚟嘅。 我套都係港產片 嚟嘅。咁跟住我真係喺度睇，喺度睇，喺度好，我再俾多五分鐘嚟。好，我再俾多十分鐘嚟。係 咩港產片啊？ 是我哋好多人都好喜欢嘅一位笑匠，佢拍嘅一套电影，但系我自己我真系唔识笑，我觉得辛苦嘅，辛苦在仲要系周围所有嘅人，总之佢跌亲又笑，佢行出嚟佢又笑，总之佢就佢饮水啦，大家又笑，但系我系完全唔能够投入喺里面，跟住我同自己讲就算啦，若果唔系嘅话就不如唔系你杯茶， 冇嘥 时间，你咪唔好嘥时间咯，咁啊，跟住我系走嘅，其他啲人又觉得好奇怪咯， 我最 喺边我就唔讲啦， 最辛苦嗰度咧。就是、可能我真的不懂欣賞啦，就是黑澤明 哦， 羅生門 啊，羅生門 亂都幾亂都幾咩噶，都有耐性，都有啲耐性噶， 喺度睇到我死都堅持堅持堅持，因為 N 年前睇嗰陣時啱啱 黑白噶嘛， 係啊入行啊嘛 ，OK 我覺得我一定要堅持落去， 睇曬。 而家睇翻會好 好， 可能而家又唔同，心態年紀都唔同。 係啊，我以前第一次去睇嘅時候又係黑白片啦，就係《東京故事》啦，小津安二郎啦，哇完全唔識欣賞，我都做乜嘢啊？而家睇翻先知道嘅就系佢个摆嘅镜位啦，佢每一样嘢啦，佢里面讲紧嘅就系屋企之间嘅一啲即系情啦。你系完全而家呢一个年纪你就 get 到啦。 客家婆， 以前系唔知嘅。 你唔记得咗客家婆？我想问下有冇客家电影介绍啊？ 嗱， 或者客家歌 嗱， 客家歌介绍过啦。 客家歌我哋曾经系介绍过嘅，亦都有人同我讲过。咁但系我就觉得客家歌就得太深啦。因为佢里面因为点样讲咧，即系佢要你要有翻咁嘅底子嚟先可以唱到一首歌。 嗰啲歌词可能都唔系书写或者讲嘢。 冇错冇错， 明白。 你话讲紧客家婆咧，就我以前系会成日同佢对答如流嘅，就系我嫲嫲啦。佢好中意听嘅就系刘三姐。 刘 三姐佢又唔系客家歌，但系就系一啲山歌。但系其实客家系有山歌嘅。是有他們是對唱的東西的，即是知道就是南那邊的就是唱一下，女的又怎樣山河水上打關刀你 裡 裡裡裡裡裡 但以前的人是不是真的這樣一路種田一路真的唱歌的 他們我不知道我又不是至於去到他們那個這樣的年紀 大佬提出這個問題我又真的想了解一下就是種田那些 我想應該有這個文化如果不是怎麼會流傳下來呢 可能他們會有一些他們童谣啦，又或者会有一啲佢哋会就可能洗衫嘅时候会唱嘅歌啦，咁样系咪？咁 成班女仔洗衫啊！ 我都知道你会谂呢嘢噶啦，系咪？跟住大家要扭干啲衣服啊，系咪？ 系洗身上嘅衫 啊，咁样系咪？即系喺个身上度除落嚟，会就洗系咪？嗰啲嘢我就唔讲嘅。好啦，咁而家我哋今日要讲嘅。 是即是而家疫情过后是令我开心 喎。好开心我哋讲到系咪由睇戏可能去到呢度 流 沙者。 系系系。 好啦咁而家我哋客家婆来了就系话喺我哋嘅疫情措施放宽之后可以做嘅嘢嘅当然呢就系出去食饭同飲茶啦。 系。 好啦咁我就一次过讲埋㗎喇或者腌茶。 腌茶。 系啦又或者系sit fun。 蝕翻， 蝕翻要 當兩句兩個啊！ 我當一個啦，好唔好啊？淨係要飲茶啦，咁 好 啦， 醃茶 可以大家一齊出去飲茶啦。 醃茶 限聚令之後嘅話又放寬咗，我哋大家又可以多啲人一齊去啦。 係啊，好開心㗎！ 第二樣嘢頭先你有講過嘅就唔需要戴口罩去行山， 行山 係啦，去行山， 行山。 好啦，我哋嘅鋪，我哋嘅廣東話就係行山，但係客家話就係行山。好啦，第三啦。剛才有講到你又好喜歡揼骨按摩啦，女仔嗰個就一定係做 facial 啦。咁但係客家話又點講咧？即係做 man 白 man 白，咦不要呢個 面咧就係 man 白，有 man 白銀囉嗦雞，你塊面咁污糟嘅 囉嗦雞 點寫啊 ？man 白啊，你塊面咯，面啦，做面啦，係啦，做面嘅意思做 facial 啦。 咩叫囉嗦雞啊？ 囉嗦。啰嗦有 man 白銀啰嗦嘅，即係話你塊面咁污糟嘅。 啰嗦係污糟啊！ 係啊，啰嗦係污糟啊！ 咁得意啊！ 即係銀啰嗦。 咁如果話人啰嗦咧？ 話人啰嗦啊！而即係銀到動詞降嘅。 哦， 我講乜嘢降嘅？係啦，係咩降嘢嚇？氣王而唔氣而都五毛降啦，一嘅拉原來啊！ 唔 氣 啊！ 好啦， 有個插班生， 有個徒 走走錯咗入嚟。好啦，第四個啦，就係去朋友屋企玩啦，係咪啊？又或者去探朋友啦，貪便宜， 貪便宜， 便宜冇便宜，係啦。贪平要， 贪平要， 好啦，仲有啦，就系做健身啦，系咪啊？最开心有gym可以去啦，做 cancel，cancel， 系啦，或者唔好要做啦，健身啦，好唔好 ？cancel，cancel， 饮茶、行山、做 man 白、 贪平 要、贪平要 ，cancel， 好啦，仲有女仔嘅最开心、最开心嘅就哇，啲手甲长晒，跟住唔知点算，就可以收甲啦，小甲， 小甲， 小甲。好啦，最开心仲有嘅咧，就系话大家可以去到呢一个嘅游水池嗰度游水， 游水。 另外仲有呢一个咧，大家都好可能咧就冇谂过嘅，咁但系最近我哋都好开心，咁放宽咗之后嘅话咧，即将你可以去观礼啦，就系、是、啲人可以好开心咁有 get 款 ，get 款。 get 款要衰 get 款，去到第九个啦。咁最开心嘅仲要系大家嗰个心情好啲嘅话，仲有我哋嘅消费券啦，就要去买嘢，仲系或者去行街啦，就 系 行街行街 行街。 头先啦，最后屘我头先有讲到咯，你就话你即将已经约咗人去咩啊？睇咩啊 ？Con hi 系啦，就系睇戏啦。哎呀，梁同學今日真係非常之唔集中精神啊！你 OK 啊嘛 ？OK 啊， 得啊嘛，好啦， 我讓佢五分啦，老師。 我都係咁諗，因為 讓佢五分， 唔知去咗邊啊？頭先係咪？ 我冇所謂嘅，我實追到你嘅， 冇問題啊！好，今日俾你出黃牌。 好 嚟咯吓，不如我哋时间关系嘅话，不如我哋而家即刻嚟做埋我哋嘅天蝎拆音，好唔好？ 天蝎拆音， 好啦，嗱，第一题啦噃，想问下你嘅就系话，华人啊就嚟做老衬啊，即系就嚟东东 get 款 get 款，好啦，有一分啦吓。第二题，当你撞到朋友嘅时候，我哋成日同佢 讲。饮茶， 饮茶冇错，唔知点解临走嘅时候好中意同佢讲，得闲同你饮茶咁样，但之后又冇嘅， 有冇数据啊？ 有咩数据啊？ 几多个 percent 啲人系咁讲 啊？我至少我系咯，得闲饮茶咯。 即系你而家 challenge 老细啊？ 我问下啫， 你有冇听过啊？ 有， 你我即系你可以唔咩噶？你可以话唔啱噶。我哋点解今日你咁样嘅？好啦，第三 我公布都系咁样啦，老师。 听住吓，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佢系玩乜嘢运动噶？当 摇穗， 摇穗系啱嘅，游水运动员。 你系东定当啊，老师？ 当咯，头先咪当咯。你系咩噶？ 我 佢系 东， 你系当。 我改一改啦，我改一改啦。 好， 系啦， 好混乱啊吓。好啦，继续第四题，俗语话等我哋等住咧就。剥花生 嘅 意思系阿小强，你哋好混乱啊！你哋一个当一个，你系当系咪？ 你讲 你系乜嘢？ 你讲咩答？ 钢炮， 你讲先。小钢炮，五四三 ，continue 二一系啦，冇住就系话等睇戏嘅意思啊吓。二比二，第五题，香港咧推销员，我哋俗称叫做钢炮，五 行街冇錯啦，咁其實咧 sales 咧都有好多唔同的。 你嗌嘅時候，你又唔知問咩嘅係嘛？其實你都係撞嘅係嘛？ 我知你收翻你句説話。 我唔收，我講多一次，你其實唔知嘅，你係撞嘅。你其實唔知係你撞，你其實唔知係你撞。 係你有翻啲咁嘅火氣。 我撞三條， 因為頭先都唔知你去邊。 點 咧？好啦，跟住咯噃。 點咧？你其實唔知嘅，你撞嘅係嘛？ 好啦，第六題啦。 點咧？ 闹完交未？如果闹交，我就两个都一齐出去罚佢，唔好玩啦，算啦，去哥，真系不自信，你真系当我死 啊！姚帅， 冇啊， 姚帅， 冇呢件事。 烧鸽， 姚帅， 谭田妖， 下一个听住。周潤發啊，周潤發放炮、 行山、 行山冇錯，經常會咧做啲咩時候被野生捕獲咧？ 又話我撞一棒 行山啊！你唔好理人啦，你唔好嘈啦，好，繼續呢一題咯噃，女士們， 恭喜 你係當 小鴿， 誒唔係即小雙雙 小鴿。 唔啱，佢美容院 放炮， 做咩扮冇错啦，就话去做 facial 喺美容院，听住吓。第八题，日本传说啊，钢炮，五四， 你根本就唔知你撞嘅啫嘛。 cancel 咩啊 ？cancel，cancel， 我想问日本传说喺夜晚上做乜嘢唔吉利？你竟然话系健身？我哋讲过噶， 小甲啊， 系小甲啊，系唔好剪指甲啊，因为咧嗰个讲法咧系啦，系同咧屎啊有一个一样噶发音。 一丁先生话唔系啊，不算，我唔同你哋 讲。仲有两条摊平腰同埋 cat 先， 死啊！ 仲有一条腰衰，腰衰 讲咗啦，傻仔，扣佢分啦，讲咗都唔啫，又似你 又唔出黄牌。 系啊， 其实咁样好无谓，我唔想同你无谓同我一齐。 你知就好啦， 你良心口你真系。 好啦，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誓为誓，竭尽我才能，以勇意一生一世承诺，每日有善行，是团结创百年的光彩。愿宏志献我力多千载。Yeah, yeah, yeah.童年亦可紧压理想，无限里不屈的方向，有智慧有勇气一世分享，陪着你一生找理想，服务一生的小将，我愿你欢笑击掌，有三指激扬。 周二嘅呢只歌叫《信约》啊，12:29，喇声系咁样到。雷暴警告有成日到今日2点钟嘅，翻嚟我哋有今日马老师执笔嘅一个片段，人间好有特别嘅怀旧感觉嘅，一定唔好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北部低压槽影响，本港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郑元忠喺一个电台节目话， 預料本港中午前後雨勢會稍為增強，而本港西南面開始有較強雨區向上移動，期望到放工時間雨勢會減弱，但由於大氣不穩定，呼籲市民留意天氣消息。鄭元忠又說，天文台一般的預報系統預測範圍都會在一兩小時內。被問到本港和珠海和澳門預測的不同，他說香港在珠江口東面，而珠海和澳門在珠江口西面，雖然大家都受低壓槽影響，但影響時間不同，今次雨勢由西南到東北，所以澳門和珠海會先受影響。已解散的支聯會涉嫌因拒絕按國安處要求遞交資料，前副主席周恆同等五人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其中前常委梁錦威早前已經認罪判監三個月。另一名被告支聯會前幹事陳多偉改變答辯意向認罪，早上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入獄三個月。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顾问医生何晓辉说，在第五波疫情高峰，即是三月初时，一度有大约400名病人滞留急症室。他形容当时同事感到崩溃，但相信未必因为压力，而是眼见病人太多，但是病床不够，未能照顾好病人需要。伊利沙伯医院三月时转为专门收治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何晓辉负责协调。他早前在员工座谈会上讲解有关修正安排时，一度满面通红落泪。何晓辉说，当时一度感触，见到同事很辛苦，病人因为不同原因而得不到应有治疗。他不同意与病毒共存，认为香港目前未有条件，因为本地疫苗接种率仍未够高。他说当局已经增建隔离检疫设施应对服务压力，即使出现第六波疫情，相信情况会相对之前较好。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可能会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以帮助控制美国不断上涨的消费者价格。拜登在华盛顿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白宫正是审视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实施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提高了从尿布到服装和家具等所有商品的价格，白宫有可能选择完全取消这些措施。拜登重申，疫情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导致美国的物价自1980年代初以来以最快的速度上涨。他想让每一个美国人知道，他非常认真地对待通货膨胀问题。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有狂风，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至20度或以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71点，升337点，成交金额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3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系164.2，升12.4。腾讯控股356.2，升15蚊；阿里巴巴86.95，升9.5；京东集团214.6，升6.6；盈富基金20.1，升3.8；快手63.3，升4.8；恒生中国企业69蚊，升1.64。 比亚迪股份231元升16元，友邦保险73元跌3毫，创科实业100.9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41，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1，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4点，升47点。港金报17,18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26美元，卖出1,83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每集请嚟不同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今集介绍本地珊瑚群落生境。 有人话珊瑚礁就系深海下面嘅热带雨林，而居住喺嗰度嘅生物行为千奇百怪，你又知几多？ 《大自然逐样解》星期六晚8点， 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风流梦。 换身挑达任情种，情衣假浓，早知我恋风。爱丝满红，花徒情梦正浓。 任老师，任老师，啊，任老师， 边个啊？咩事啊？有咩贵干啊？ 唔好意思，任老师，我啊，非服务剧团贺新啊。 唉，我都话我下周唔见人噶啦，点解你人哋听紧曲，你又走嚟烦我？你唔系唔知道我唔见人系嘛？ 对唔住啊，任老师，我真系有急事，所以咁冒昧嚟。 唔讲啦，唔讲啦。10年前我封咗笔，成个戏行都知道。你扯啦吓，唔写啊，唔写啊。 唔系 啊，老师，我老板真系想拍一套关于啊洪艳霞霞姐嘅电影啊，讲佢点样入戏行。 我叫你扯啊，我冇兴趣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老师，你听我讲多少少。套电影咧会讲埋任老师，你点样帮霞姐 甚至你哋两个嘅故事啊。 咩故事？咩故事都冇。 任老师啊，其实呢我听啲前辈啊、戏行啊、电影界啊都知你哋系 咩得噶？你讲乜嘢啊？你讲咩嘢啊？ 佢系你嘅红颜知己咯，系咪啊？ 有冇烟仔啊？ 啊，有啊，有啊，有啊！ 燕嫲，燕嫲，你冇事啊嘛？你见点啊？啊？ 你系边位啊？呢度系边度啊？ 我系任学玲啊！ 哦，老师， 放心放心，冇事噶啦，冇事噶啦。医生话你冇咩大碍啊。 呢度系 哦，我朋友喺郊区嘅别墅，冇人知你喺度噶。你放心喺度休息几日，唔使担心吓。 老师，我真系冇用，对唔住。 唔系冇用。但是为什么要看不开，要自寻短见呢？正所谓留蚁尚且偷生，你何必这样啊糟蹋自己的生命？ 总之一言难尽。 你又不要那么傻了，加上所谓大学生，说真的有什么用呢？ 不关他事，他对我很好，是他爸爸反对，还决定送他去法国留学，目的就是想拆散我哋，佢睇唔起我做戏行。 而家咩年代啊？啲思想仲系咁封建嘅吓。 老师， 啊、 我真系好中意唱歌，我好喜欢你帮我所作嘅曲词，我系唔会放弃，我系唔会辜负你噶。 燕、嗯、啊，老师一定支持你。如果第日你真系揾到个对你真心嘅咧，就好好把握。希望你可以早日揾到个好归宿啊！ 多谢老师，我以后会争气做人。 我是炎霞，广州出生，自幼丧父，同妈妈相依为命。读过两年诗殿之后，我就学艺。十一岁起个艺名叫做红炎霞，开始卖唱生涯。十四岁嗰年，我遇到我一生之中最重要嘅一个人，任学玲，任老师。我苦苦哀求，佢终于都肯破天荒为我撰写第一首曲，就系、是《痴魂》。 沾上你光不长，翻身太寒。日落落之前都无用， 就是这一首歌，我开始在歌坛上闯出一点的知名度。老师，多谢你，我会继续努力。 1926年，机缘巧合之下，我遇上红艳霞，是她令我开始作曲和填词的生涯。由第一首《痴魂》开始，我不停地为她撰写曲词，包括《恨不相逢未嫁时》、《长恨歌》、《故国梦重归》、《秋坟》、《前情如梦》等20多首。《前情如梦》就是我在艳霞第一次自杀获救之后写给她。 老师，老师，我有个好消息同埋一个坏消息要话俾你知。 咁听边个好咧吓？咁你想讲边个先 咧？哎呀，唔好啦，不如咁啦，你话俾我听，你想听咩消息先啦？ 啊，其实我见你笑得咁高兴，我相信个坏消息都唔会系好坏噶嗬。咁不如你讲坏消息先啦吓。 好，坏消息。就是我昨晚冲凉的时候，我差点浸死。 吓、啊，点会咁噶？你又睇唔开啊？ 哎、你误会啦。昨晚我演出咗成晚，攰到死。我回到屋企，个屋企又焗又热，搞到啊，我头毛鸡仔都出晒汗。咁我咪开水浸个浴缸咯。 哦，咁 啊，世界 系咪因为咁样冷亲、 哎？我先冇咁斗嚟啊，我系因为太勤力啊。 吓，太勤力。 我第一次听太勤力都会出事、啊，咁论尽嘅。 系咁嘅，我一边喺度浸浴，一边就听住你借俾我嗰张翻鬼佬兵哥罗士比佢嘅唱片。 系、哦、啊系啊， 就咁样嘅话，我就瞓着咗，我唔记得咗山水喉啊，搞到成屋都系水。好彩妈妈见我冲咁耐凉都唔出嚟，就走嚟敲我门。如果唔系，可能我哋以后都见唔到面咯。 嗯，好彩冇事啫。系咧，乜你想学唱英文歌咩？你话你唔识鸡肠嘅。 唉，我边有咁架势唱英文歌啊？我系因为听到你讲呢一个鬼佬唱低音好厚，我想学下，我想再唱好啲我低音嘅部分。 艳、嗯、霞，其实你而家都好红噶啦，甚至同徐柳仙、张月儿、张惠芳几个合称呢个粤曲评后四大名家。不过你都仲系好好学，难得难得吓。 老师， 嗯， 我出身唔好，字又唔识多个，又冇一技之长，我仲有妈妈要供养。况且而家东北又咁乱，我听人讲啊，啲日本仔就快打到嚟噶啦，我想搵多个钱傍身。 嗯，都啱嘅，你真系识谂啦。你妈妈有个咁孝顺嘅女，一定心满意足吓、啊。好好好， 老师， 嗯， 咁。你几时先至成家立室，生翻个乖仔，等我做佢契妈？ 嗯，唔好讲呢啲嘢啦，老师边有本事啊？ 唔好啦，我真系好想你快啲噔噔噔噔， 唔好取笑我啦。 噔噔噔， 其实佢已经离开咗我啦。 哦，对唔住啊，老师。 其实我曾经有一段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感情，可惜最后都不可以开花结果。我很爱他，但他接受不到我写曲作词这些工作，说没有出息没有前途，赚的钱太少，最后他不辞而别。没办法啦，就唯有寄情工作，写其他更好的作品。 老师，老师， 嗯， 我有好消息要话俾你知。 咩事咁开心啊？ 我又谈恋爱啊！ 哦， 系啊，佢对我好好噶，佢好锡我噶。 一鸣钟，独抱琵琶，孤清吟弄花音下。凭谁唱和？唯与莺燕竞吟风。我最伤心，心恨月老无情误了人间。艳霞，艳霞你点啊？ 老师，我喺边啊？ 喺我朋友个别墅。 点解我又喺呢度？点解？ 都系我冇用，我冇教好你呢个学生。 做乜嘢要绑住我喺张床度？放开我！放开我！ 你乖啦，乖啦，乖啦，乖啦！老师应承你嗱，你乖啲，食晒啲药，唔好再做傻事啦。感情唔值得你咁样，你乖我就放你，好唔好？ 食药？我嗰日咪好乖，自己食晒啲药咯。我记得。那衰人攞晒我啲钱同埋我啲首饰，然后我拉住佢跪喺度求佢唔好离开我，只要佢唔想再同嗰个男女人喺埋一齐，我愿意俾晒所有嘅钱佢。点知那衰人踢开我，然后望都唔望我一眼就走咗。我好大声咁嗌，我话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我唔想再失恋啊。佢真系好绝情，我嗰晚好想揾老师，但我又惊打搅你，我成晚眼光光。我记得我喊到冇眼泪，好攰，好想瞓。不过我一合埋眼，我又见到佢，我觉得好烦，我冇晒力，所以。我吃了好多好多安眠药， 对唔住啊，老师，我真系好冇用。 唔好咁讲，你唔系冇用。 老师， 嗯， 唔好唔理我，我已经冇人理。老师，你千祈唔好唔理我。 姨妈，你李健点啊？你咳得咁紧要，不如我找个好啲医生睇下你咩病啊，好唔好？ 冇，老师，你唔好埋嚟，我个肺病又反发。 你咳得咁辛苦，我倒杯水俾你饮，我倒杯水俾你饮。 唔使，我自己会照顾自己。我呢个肺病会传染，会死人噶。我唔想连累你啊，老师你走啦。 走乜嘢啊？走？点解我要走呢？到呢个时候你仲系唔明嘅咩？ 我明。我对，多谢老师对我一往情深，不离不弃。不过呢一个事故咁动荡，日本仔好快打嚟啊！我唔想连累你啊。 燕霞，不如我哋结婚啦，咁我咪可以照顾你同你妈妈咯，会唔会方便啲？会唔会好啲啊？你觉得？ 唔好。 点解啫？点解唔俾我照顾你啫？ 我自己试，我得咗呢个肺病好多年，好下又反发，我唔知我仲会唔会好似以前咁好彩，可以好得翻？ 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我哋即刻结婚，好唔好？ 唔好，你唔好行埋嚟，你即刻走，你走啦，你走啦！ 你点解要咁狠心啫？ 老师，唔系我狠啊，系我真系唔想连累你。不如咁啦，等我个病好翻，等我哋打败日本仔，我哋即刻结婚，我即刻同你撑翻几个苏哈，好唔好？ 真嘅，嗱，你记住今日讲说话，我等你噶，我一定会等到为止。你休息一下先。 老师，我哋又见面。 你好嘛？面色好咗好多、啊。 老师，唔使氹我开心。我去咗香港成年，都冇办法医好个病。 唔使惊，唔使惊。最近广州嚟咗个老中医，医术好好。我听人讲咧，佢医病好叻，奇难杂症乜都识医。我听日带你去揾佢。 唔使啦，老师，我有个未了嘅心愿，我想 结婚。好啊，好啊，结婚啦，结婚啦。 我想趁我仲有气力唱歌，想再搭台板啊！我要一次过唱晒你写俾我嘅歌，你话好唔好啊？ 好，梗系好啦！等你好翻晒，我帮你搞。 太迟，我想尽快搞，因为我冇时间啊！ 唔会噶，我哋用好多时间噶。 就算有时间，我惊我冇力啦。老师，求下你帮我呢个忙。 唉，我应承你。不过你都要答应我，我哋 我好攰，我想休息。对唔住啊，老师。 1942年8月24日。佢喺广州天南酒楼登台演出，一曲《秋坟》唱到只有夜来风雨送梨花嗰句嘅时候，突然间喺台上吐血昏迷。到咗第二日，佢就永远离开我，终年30岁。佢就系小明星。 当你记忆当年往事。 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特别嘅故事啊，由马小强执笔嘅，咁啊灵感来自喺一个真人真，即系真 嘅，真系一个叫做小明星嘅人。咁我系因为听到佢嗰首《风流梦》咧，我觉得好旧旧得嚟咧，好浪漫。然后我就查嗰啲资料啦，跟住我觉得佢嘅故事几得意，于是就戏剧化咗啦。 啊， 嗰首歌真系几中意听，但当然咧，而家可能就唔系而家啲人可以接受到。 但系以前你有冇我唔知点解我听你播嗰首《风流梦》嘅时候咧，你即刻有一个画面嘅，就系好花样年华。嗰阵时候好可能嘅就 系 有啲人佢哋会系听住一个原子粒嘅收音机，佢就系播紧呢啲歌嘅。 系啊，仲有白白声啊， 系啦，仲有噼里啪啦声嘅。咁我觉得其实好有我哋以前嘅即系。 旧香港， 旧香港嘅嗰种味道，好犀利啊！ 系啦，咁亦都带出咗一个好难忘嘅名字啦。对于可能上一代嘅观众或者听众咧，会熟悉啲咯。 系叫小 明 星， 咁呢个艺名啊 吓。系，冇错啦。多谢两位演绎， 多谢你嘅编剧， 多谢你啊！ 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两点钟，咁啊，听日咧我哋有呢个 爱好系列啦。 你唔好讲听日啦。练 歌 啊 嘛， 我又练 歌，我唔惊啦。但系听日又要拣歌啦，又要比拼。 听朝十点见， 拜 拜。